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咧，出边系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空气方面啊，正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低水平。出边咧可以吸多一啖新鲜空气啦，咁啊啲风咧都几凉浸浸嘅感觉噶。不过咧，如果你今日朝头早要翻工翻学嘅时候，特别翻学啦，咁啊又或者系考试嘅朋友咧，真系要攞多件衫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千祈咧就唔好涉亲啊。咁啊，通常都系咁噶啦。我成日都话天气咧，好似今日咁，哦，好似凉咗好多咁样。咁啊，除咗系个天气凉咗好多之外啦，可能如果你去应考嘅 DSE 咁样，一入到去市场嘅时候咧，哇！如果有冷气，都会发觉，咦，系呢啲阴阴地嘅天咧，嗰啲冷气啊，哇，特别凉噶咁样。所以咧，大家都记住一下啊嘛，今日朝头早啊，攞多件褛咁啊，先至出去啦吓。早晨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都有白元浩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考试又或者你在工作上面遇到难题的时候，靠的是什么去解决呢？靠的就是平时你打好的根基。大家都明白的了，特别是考试的朋友，临急抱佛脚那个效力呢，其实就稳稳地的。如果你能够平时咧都系做好啲练习啊，甚至乎咧就做完功课之后就唔系就咁冚埋佢，做完功课之后咧可以再复习翻就系再前一次嘅功课嘅话咧，系可以更加有效加深到你嘅记忆噶。呢啲咧就系平时练好嘅基本功，咁啊令到你喺考试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太过临急抱佛脚，都可以咧即系做到心入边嗰个嘅效果。始终考试咧，虽然话就话，大家都系为咗攞分数。不过讲翻转头啊，考试最终嘅目的其实都系想测试下，但到底你平时上堂嘅嘢学咗啦，系咪真系学咗呢？如果真系学咗嘅，咁你就会写得翻出嚟，咁咪会俾分你咯。咁啊，无可厚非。其实考试都有自己考试嘅技巧，考试都有自己答问题嘅一种嘅技术喺度。你识嗰一条问题，但系你技术答得唔好咧，都一样系攞唔足啲分嘅。咁所以咧喺各方面都要咧就练好呢一个嘅基本功。首先要有相关嘅书本上面嘅知识放咗个脑入边啦，然后亦都记住话考试系有考试呢一个嘅作答嘅技术同埋方法嘅，又练埋呢一个嘅基本功嘅话咧，咁你考试咧就可以更加有信心啦。各位考生加油啊！平时练好啲功夫，喺度上场嘅时候，先至日日喺度搭马。 吃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然后军统到铁布衫，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有目染，什么当真用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让最狠的送上学校武当，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骑乘那片兽心态，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就来，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东洋兵分两招牌，怎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哈那是用双截棍，哈哈哈嘿，那是用双截棍，哈哈哈嘿，新武士人先进，人扯无敌，是谁在变太极，风生水起，那是用双截棍，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兄弟最喜欢双截棍，龙爪带钢，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个武当。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新武士人前进，人者无敌，是谁在变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如果我 首歌是周董周杰伦，希望大家都有一身好功夫，双截棍。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是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常不常同人哋打招呼噶？我有时会觉得唔知系咪文化嘅影响咧，好似好多人都好内敛，唔系好中意同人打招呼咁。不过我自己就会做主动打招呼嗰个啦，尤其是系朝头早见到人打个招呼，好似好精神、好温暖咁。今朝早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嘅故事，系同打招呼有关嘅。有个女人咧，佢喺一间肉类加工厂嗰度做嘢。有一日，佢就走入个冷冻库嗰度例行检查，点不知一个唔觉意，道门闩埋咗，佢就被锁咗喺里面。咁梗系即刻揿救命钟啦。点不知个救命钟坏咗，而佢个电话又冇随身携带，就咁放咗喺写字楼嘅台面。咁佢唯有大声大声咁嗌，大力大力咁敲。敲咗几个钟头都冇人应啊！佢心谂佢条命真系冻过水啦。喺佢嗌到冇力就嚟变雪条嘅时候，工厂嘅保安竟然打开咗道门，将佢救翻出嚟。佢问个保安：点解你会嚟到呢度嘅？都唔系你嘅日常工作嚟嘅。个保安就话啦：我喺呢栋工厂大厦做咗十几廿年啦，日日都有几百人出出入入。但是你呢就是唯一一个每朝早笑面迎人同我打招呼，夜晚放工又同我讲拜拜的。好多人出出入入都当我透明的，是得你咁好礼貌的。今朝早我见你穿住件红色衫，精神奕奕咁返工又同我打招呼。但是放工嘅时间又唔见你喎。于是乎我咪喺工厂周围巡下睇下囉。那个女人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微笑竟然救回自己一命。这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一句问候希望换来第时人的帮助，而是我们要学会去尊重身边的人，身边的人亦都懂得尊重你。今早上上班上学出门口，试下跟身边的人打个招呼，点个头啊。就算你不需要他救你，但是得到对方的回应，其实都是一件很窝心的事来的。 天一光已踏进地底里，小吃斩选一罐冰汽水，请小心踏进列车里，座位不够抢便寄居，玻璃窗以外太过昏暗，冲过水到天气看得七彩，这个站有日光浸和黑色钻石太相衬，坐上了专线，风光太多想看的可会望近点，坐上了专线，想讲暴雨密云晴天都可以天天见，挤逼中过海湾线，一双爱侣在面前幸福缠绵，八成爱下去如果蓝色到天，怎过站都不变迁，两个站了到那边转线或快点，男孩爱了怪女生太善变，恋爱版不要错行十数片脱轨，让人从点见。 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要生活简单啊，其实都可以好容易。点解咁讲呢？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如果大家系喺屋企经常都会清洁家居嘅时候，其中我哋有一个呢，哇，共同嘅敌人，喂，边位啊？叫个名姓陈，不过唔系虎头边个陈啊，佢系尘埃。尘埃就经常都会落定嘅，咁所以呢就会落喺我哋屋企每一个嘅角落。然后呢就不断咁样去到孕育住佢哋嘅群族。所以呢我哋望落去嘅时候，哇，间屋呢喂好多尘，一抹嘅时候好鬼辛苦啊。大家都会心谂，喂，点解咁多尘？有啲人甚至乎就係话到，喂，我冇开窗㗎喇，点解仲有尘嘅？特别呢，如果喺市区入面呢，其实即係你无论开唔开窗，你都发觉啲尘呢係可以堆积喺度㗎。不过今日好啦啊，因为坊间呢都有好多唔同呢专门对付尘的一些工具的，咁有些好的方法都可以呢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啦，首先最简单的一件事，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呢就未必是最环保的方法，就是除尘纸啦。除尘纸啊、抹布啊、清水啊和油顺剂你都可以先准备的。不过除尘纸如果你不准备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抹了那些尘呢其实都一样是 OK 的。不过呢有啲特别嘅方法㗎，就係、是、我哋可以用油顺剂之前呢，先用除尘纸彻底呢就清理好家私嘅表面。或者你觉得喂我环保啲嘅，你可以呢就係先用呢就係湿布抹干净呢一个嘅家私啊，抹干净佢哋上面先。如果呢湿布呢有阵时大家就会觉得啦，可能会令到嗰个物件呢将一啲灰尘黐得更加紧。咁所以呢有阵时遇到呢啲位呢，你可以捽一捽，咁样呢就会干净啲啦。如果唔係呢，純粹只係想清除呢啲塵嘅話，即係可能譬如嗰啲塵呢，嗰啲除塵紙係靠靜電嘅，咁你都可以用返呢除塵紙去到幫手嘅，效果有少少不一樣㗎。好啦，頭先提咗大家啦，要準備呢一啲嘅油順劑㗎嘛，喺呢個清水入面呢加入少少嘅油順劑，比例大概呢就係1:40啦。太多油顺剂咧，就会喺家私嗰度，留低咗呢啲油顺剂嘅痕迹啦，咁就冇咁靓仔噶啦。好啦，然后咧就攞个布沾上加入油顺剂嘅清水，扭下扭，扭下扭，跟住咧就可以开始我嚟抹呢个家私噶啦。点解咧要揾呢啲嘅叫做油顺剂帮手呢？系因为能够咧就减低啊尘埃黐喺物件嘅表面，咁样嘅话咧就可以令到啲家私咧经常都保持住咧就系好似冇尘嘅感觉，望起上嚟或者你触感摸起上嚟嘅时候咧就会干净好多啦，只手爽快感啊强啲嘅话咧，咁啊都可以令到你咧就感觉得到舒服好多嘅。除了就是除尘纸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法都可以令到你屋企的尘可以抹走它的，就是一些超细纤维的抹布啦。咁佢啲呢啲咧就系用立体编织嘅方法去制成嘅，咁啊容易咧就将啲灰尘咧就卡喺佢呢个灰布入边，令到咧就系嗰啲叫做微尘嘅粒粒啊就冇咁容易喺空中入边飘扬，非常之就适合咧就去除咧呢啲嘅灰尘嘅，咁啊都几好啊吓。啊，仲有啲咧就系纯棉嘅手套、哦，都可以咧就系我嚟抹下呢啲家具噶。好啦，有啲特別啲嘅就係咖啡嗰個濾紙，即係好似一個蛋撻兜嗰個咁樣咧，咖啡濾紙。嗱，如果咧係電視機顯示熒幕啊等等需要小心清潔嘅物件嘅話咧，可以用咖啡濾紙啊，就係做呢一個除塵嘅工具。咁啊，佢柔軟，而且咧就具有吸塵嘅效果，適合咧就用作清潔啲平面嘅表面，但係亦都咧就不留痕跡。咁如果你話連埋屋企嗰啲衫啊都唔想有塵嘅話，好簡單嘅啫。坊间有啲嘅防尘袋嘅，咁你咪可以，用防尘袋一粒粒咗上去，咁你啲衫咪唔会咁容易铺尘咯。 如何迷上你，何以偏偏想不起？ 身边空气里吗一种古怪气味，甜蜜未知的感觉难以说出口，像某种魔咒能让我次次身怪已梦游。 这算爱恋吗？神秘似像浓酒香，用眼看不到细碎的感动在变化，指尖一触碰到你竟会变哑巴，要怎么招架？谁亦有过这种异变吗？奇怪但不可怕，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你快乐旅行，相拥亲吻。的魔法落人再有怪物诞生，有你抱住不必等真，何妨互诉这份好感试着勇敢，连暗示也有趣，而迷人讲句爱你会好兴奋， 不明了原因， 却无卡越陷越紧，不理远近始终有爱的牵引，无论世界再坏都可满场。怕你看不到神秘的流言怒号，是你太高深，每秒牵动你律与变数，陌生的光谱只人看不到，我决心公布，期望你能明白就最好，期待一起终老， 每个咒语太过神奇，人仿佛开心得可以飞，不需占卜都可知道与你注定要在一起， 世界太过朴素美丽，地暗天昏遍布洪水毒气，但愿和你共渡危机，回落城市里结伴到你，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你快乐旅行，相拥亲吻， 开心每处黑暗， 刻上再有怪物诞生，有你抱住不必等真，何妨互诉这份好感事。 一首歌 A 零恋爱物语。See you again 啊，咁啊，23度嘅气温，先听听6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真系 See you again。转头翻嚟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那么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的东西，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呢，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的。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大角咀必发道一个工业大厦单位发生火警，40人自行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发生在午夜12点，消防在约20分钟之后救熄火警。因应昨日录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初步确诊个案，以及有22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本月13号至26号期间，曾经身处25个指明地方超过2个钟的人士，要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咁啊，出边23度啊，咁啊，而家你身处嘅地方，喂，有冇发觉今朝凉咗好多啊？ 有啊，我直头觉得今朝早系寒寒地添。 哇，你用到个寒字嚟形容啊，都系23度而家。 因为咧，可能我新界地区啊，咁同埋咧，我自己间屋比较当风啲啊，咁咧就啲窗帘咧就今朝起身嘅时候见到佢呼呼声咁样吹住啦，咁、 哦、 啊感觉上好似真系寒咗嘅，就不禁咧就向个被斗再缩落少少，揽实少少张被咧。 哇，呢、這个紧要 啊！舍得佢啊！ 系啊，今朝可能大家咧都要特别唔舍得嗰张被啊，因为咧真系发觉咧，今日嘅天气咧都凉咗好多啊吓。 嗯，冇错啦。嗱，今朝早咧，趁住呢个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咧都系正值梳洗紧啦。 嗯， 咁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毛巾呢一样嘢啦。 哦，嘅讲佢污唔污糟嗰啲啊？ 系啊，你又知嘅？ 系、哎、毛巾通常都系会发生咩问题？一系发毛，一系用得耐污糟，系咪？ 咁发毛仲用唔用好啊？ 发毛我估呢度洗啩，断估发毛都唔好攞嚟用啦。 哇，小白，我觉得你真系好悭，洗完再用。 吓， 发毛梗系冇用啦。 发毛唔系话可以拎啲咩漂白水啊，又唔知加水又煲一煲佢，浸一浸佢，跟住等劈咗嗰啲毛菌咪可以再用咯。 嗱，睇下你条毛巾之后攞嚟做咩啦？如果咧你攞漂白水咧整完之后咧，我唔知道你过水个情况过得点样啦吓、 嗯。 如果你咁样搞完一大餐之后咧，你攞嚟抹翻自己皮肤咧，我建议你咧就真系自己小心啲先啦。 哦、哎，咁听听先。 嗱，因为点咁讲咧，毛巾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常讨论嘅话题嚟嘅、 嗯。 因为毛巾常用啦，我自己咧。就因為比較注意自己啲皮膚嘅關係咧，同埋因為我容易敏感啊， 嗯、 所以咧我對於啲毛巾嘅乾淨度咧，我就好著重嘅。 係， 咁例如我洗面咧，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就教我咧個習慣就係用面巾嘅。 嗯， 咁但係咧我就成日都覺得咧，唔知係咪屋企潮濕，特別係春天嘅時候咧，咁、你就硬係覺得嗰條面巾咧，就算你扭得幾乾咧，都好似有陣怪味嘅。 哦，嗰啲噏味嗰啲啊？ 系啊系啊， 我 唔中意啊！ 我最惊就系嗰啲噏味啊！ 咁所以咧，我到我大个咗之后咧，我就改用一啲咧比较大块啲嘅卸妆棉啦。咁、我就每一朝洗完面之后就即弃啦。嗱，呢个就系我自己嘅做法啦。咁咧，但系咧就讲下啲毛巾。咁其实咧，日本都有好多嘅测试啦。咁其中有一个嘅测试咧，就系话用咗一日嘅毛巾，啱啱洗干净嘅毛巾，同埋用过三日。同埋一星期嘅毛巾，到底咧比較下裡面嘅含菌量係幾多？嗱，因為咧你知啦，毛巾我哋真係可能早晚啦，未必早午晚嘅都用噶嘛。咁一日可能用佢一至兩次，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可能用得多過兩次啦。咁其實咧，佢真係可能會抹走咗好多細菌，又或者係你擺喺度就咁靜止嘅狀態咧，佢都可以累積咗好多菌喎。 Oh. 咁咧，佢就發現咧，原來咧，嗱，用咗三日嘅毛巾咧，基本上嗰個細菌量咧係增加到8700多万个。 哇！ 而咧，嗱，頭先咪話第四日同埋第一個禮拜嘅，咁跟住之後咧，去到第四日嘅時候咧，個增幅咧係少咗嘅，但係用咗一星期嘅毛巾咧，就係去到9400万个。 哇！ 咁即係咧，由此可見。头三日嗰个增幅咧系最大嘅， 听到都惊、哦。你讲紧嗰啲唔系八千，系八千几万、哦。 系啊，然之后咧，佢个研究咧仲话俾你听咧，其实咧由第三日开始咧，你已经会开始闻到有阵怪味噶啦。咁所以咧嗱，其实当你如果闻到毛巾有一啲古怪嘅味道，即系。莫论佢系异味啦，定还是系你觉得系啲水噏味咧、 啊， 其实就已经系因为你挂咗喺度嘅时候咧，可能佢就有啲细菌滋生咗喺度，咁只不过系佢有水分咧，令到佢嗰阵噏味咧容易啲散发出嚟啫。 哦，即系其实本身开始有少少噏味咧。大家都應該就不如唔好用啦咁樣。 係啦，其實你要徹底咁去清洗咯。咁你當然你可以用翻啲衣物嘅洗潔嘅用品啦，即係譬如洗衣粉啊，或者係一啲洗衣液啊咁樣去洗啦。咁徹底洗乾曬，洗乾淨曬。如果你條毛巾咧係唔再含有任何嘅黑點 啊， 又或者係有嗰啲異味嘅話咧，其實你都係可以繼續使用嘅。否則嘅話咧，就建議你洗乾淨咗。如果你都仲係覺得好似怪怪地，或者咧條毛巾嗰個嘅質地可能已經爛咗啊，或者係都仲係有啲黑點洗唔甩咧， 你就應該攞條毛巾咧去轉咗其他用途啦。即係譬如以前咧，我屋企都係咁噶，攞啲唔用嘅面巾去做一啲抹地嘅布啊、抹窗嘅布啊，即係攞嚟做其他用途咯。 啊，係啊，係啊，或者 抹落個皮膚度啦， 攞去抹車啊咁樣，係咪？如果有車嘅，係啦，都係喎。始終嗰啲毛巾咧就用喺自己身上邊嘅，咁如果照你咁講啦。头几日咧，头三日啊嘛，系嘛？嗰啲毛巾嗰个叫做生产量咧系最多嘅。咁可能我换一个习惯，我隔即系譬如我今日用咗条毛巾啦，咁隔咗一日嘢啦，咁啊第二日咧我就已经可能朝头早洗埋面或者抹咗少少，我就已经拎去洗啦。咁所以咧 啊，你呢个好啱啊。 系啦，即系尽量去到咧就系加密翻佢嗰个洗毛巾嗰个嘅次数咁样。 嗯，同埋咧，因为咧嗰啲卫生嘅微生物学家咧都指出话咧，其实最多咧，你用三次咧就好去洗啦。你讲得啱，所以系只可以最多用三次。同埋咧，记住用咗之后，如果唔洗嘅话咧，即系譬如我用一次我唔洗住咧，你都唔好挂喺嗰啲太过阴凉嘅地方，反而应该攞去晒下佢，又或者喺啲通风嘅地方嗰度晾干佢。 哦， 咁咧就可以避免到佢滋生咁多细菌啦。 哦，哇，咁啊要记住啊，呢啲毛巾咧日日用嘅，咁啊最好咧就系，因为我点解话毛巾咧成日大家都唔肯去洗咧，系因为毛巾有阵时一用咧用太大条，咁你洗嘅时候咧就又麻烦啦，系咪先？咁晾又麻烦啦，咁样，咁可能换啲嗰啲譬如中型 size 少少嘅毛巾，咁你就可以加密翻嗰个洗个次数，咁个人就干净啲啦。 是啊，就算你要晾起佢嘅话咧，记住头先所讲啦，摆喺有太阳同埋通风嘅地方，唔好就咁搭咗喺厕所嗰度咧，由得佢一住咁样咧，咁、 啊、 就真系咧会养好多菌噶。 厕所系最潮湿嘅地方之一嚟嘅，大家要小心啦吓。好，唔该晒 Barbie， 我哋转头再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记得要 check 清楚自己嘅电子设备有冇电啊，计数机到底有冇电，收音机到底有冇电呢？记得唔好悭啊，换粒新嘅电先至入考场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系啊，一两粒电啊，真系唔好悭啊，去到呢啲考试嘅位啊，特别咧星期三同星期五啊。即系有呢啲 listening 啊、听解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特别咧就留意埋呢个电池啊。好啦，今日朝头早咧，虽然你啊可能食紧早餐或者未食早餐，咁但系你会唔会已经谂喂，我今日晏昼同埋夜晚需唔需要准备另外嘅食物咧？咁样，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日本嘅天妇罗啊？天妇罗咧，即系指鱼啊、虾啊、蔬菜等等各种嘅食材入边咧，就包上一个面粉嘅。加咗面粉之后就拎入去油锅入边，炸到佢咧就非常之甘脆可口，咁样咧就系天妇罗啦。天妇罗咧其实咧都非常之扮演喺日本料理入边扮演一个重要嘅角色嘅。虽然天妇罗咧就系日本代表性嘅食物啦，咁但系其实天妇罗咧相传并唔系发源于日本嘅。天妇罗据讲啊系1543年咧由葡萄牙传入日本嘅。由于当时咧嘅食用油啊，系好难买到啊一啲高价食材啊，咁所以咧就要用大量嘅油咧去到烹调呢个天妇罗啦。食材咧又贵啦，咁啊唯有咧就系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做啦。啊，但系整咗出嚟嘅时候咧，发觉相当之好口、啊。去到咧江户时代，即系1603至到1868年嘅时间啦，随住咧就系我哋嘅食用油嘅产量增加，咁啊而变得容易咧就系得到咗啦。天妇罗咧就开始啊。更加普及啦！以前咧就系啲皇室贵族啊、达官贵人啊，先至食天妇罗即系去到江户之后咧，就开始多咗人食天妇罗咯。由于天妇罗呢一个嘅单字啊，来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其中一个讲法咧，咁啊话到天妇罗咧喺葡萄牙语入边啊，葡萄牙话入边就带有咧就系四季嘅斋期咁嘅意思。咁其实呢个亦都咧就系喺基督教嘅仪式之一嚟噶，指出嘅咧就系喺每一季开头嘅几日入边啊，进行一啲祈祷，并且咧就系减少用餐。根据讲法咧，咁啊因此咧喺呢个期间咧尽量少食肉噶，咁所以咧就会有呢啲叫做天妇罗咧，都会摆埋啲菜啊一齐去到炸，又香口又好食嘅感觉。朝头早嘅时候，唔知道你又会准备啲一个乜嘢嘅早餐俾自己咧吓？ 真路轨，坏蛋拉关系，身体出差放弃，谁用地位关制？高高低低低低，凌乱范围，困住了解体，急跳的就会被未下跪，前跪靠信仰打低。难为幻想运作一直起，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并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声音惨遭攻击，有了真味，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下越热闹是正义，越情怀越成恶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杀去几多关卡，捞了几多关卡，拥抱它，以身血灌溉天地，靠自发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主导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旧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登基因辛苦背后露面子，变化派出斗剑剑，变化龙出斗日剑剑，神鬼贪神怒势做实践，一战一战一战一战火线，成员未退却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挥高风，大预言一个十年。每一天，发一次癫，越定型越要变，越激狂越要变。超过十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我要练力凡人。新世界創造一班被尊重的制度，不叫不傲，不要變化再進化，一百年長風暴，新好新老一百偉大航道，標準有新嘗試，摩打有新電池，殘舊配件很有事，停頓再試，新的古蹟新的史詩不設定義，戰與反則即將湧出新一批日子，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随着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用你只可以相信总可以飞上世纪，我请你要有准备。 啱啊 ，Never give up 啊吓，咁啊各位考生，你哋都要加油啊！佢哋系 Mira，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记得要带符合规格的计数机，注意是考评局的标签要清晰可见，机身不可以有任何书写痕迹，有这样的计数机就无往而不利了。我是阿奥，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系时候又同大家讲下 team building 嘅嘢咯。我哋请 Condy 出嚟先。早晨 ，Condy。 早晨啊 ，Bobby。 嗱 ，Condy， 我哋讲咗咁多集关于 team building 嘅旅程啦。啊，其实有冇啲咧系可以预旅行于建设嘅咧吓？ 有，一定有，因为有啲公司咧都真系好希望啲同事可以即系离开下香港，出去外边都系真系唞下气啊。咁同埋其实。去到外面嘅時候咧，大家啲同事咧又可以即係集中精神去做一啲 training 咁樣嘅。啊，不如我講下有一個地方咧，因為最近都好興講即係海南雞飯啊、海南啊咁樣嘅。咁我哋有一次咧就有一間公司啦，咁咧就係好想即係離開香港，但係咧嗰個距離咧又唔可以太遠嘅，咁因為牽涉到都好多嘅。同事咁樣嘅，即係譬如啊，最高管理層啦， 咁同埋咧，佢哋個設計咧係想有一啲叫做 talent 嘅同事咁樣嘅，咁、所以咧人數多，但係如果有公司有咩事咧，又要趕住翻嚟嘅喎，咁所以又唔可以去到咩歐洲啊，即係其他遠嘅地方咁樣，咁所以咧就會先係即係三個鐘頭到嘅，即係嘅 traffic 嘅時間咁樣嘅，咁所以就揀咗呢個海南島啦。咁我哋咧就會搭飛機，咁不過因為咧佢哋太多人，同埋都好重要啊，個個都係啲老細級人馬咁樣嘅。咁我哋分兩次機嘅，即係兩個航機咁樣。咁跟住就飛過去海南島咁樣，咁跟住就喺個海南島嘅地方啦，去做一啲即係因應翻個環境啦、天氣啦，咁同埋參加者就去 design 個 program 咁樣嘅。 咁嗰次係去幾日嘅一個 campaign 咧？ 其實嗰次咧就成三日兩夜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一朝早基本上大家就喺機場度集合噶啦，咁啊，咁跟住就浩浩蕩蕩咁啦，咁就過去海南島嗰邊，咁 and then 咧，我哋一去到基本上就已經係noon 嘅時間噶啦，咁就我哋即刻就去咗一個好正嘅地方，因為海南島其實最重要就係個環境，佢係一個島啦，咁係有海啦，有海好好食嘅海鮮啦，同埋好靚嘅唔同嘅酒店咁樣嘅，咁同埋個水質係好正嘅，咁所以我哋當時 design 就第一次去到嘅時候，第一嘢就梗係享受咗佢哋嘅海鮮美食先咁樣，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同時第一關咧就係去 enjoy 先嘅，就一齊去咗一個水族館嘅餐廳裏面一路食住嘢，一路望住啲魚啊嗰啲咁樣嘅。 我好得意啊！其實咧，我覺得咧，香港人咧咁大壓力同埋咁急速嘅生活節奏咧，如果你能夠咧搭幾個鐘頭飛機去咗另一個地方咧，其實個輕鬆程度已經係高咗好多，好似放假咁樣咯。 係啊，係啊，冇錯。咁因為其實三日兩夜，我哋都係點都要即係踎佢哋落去個 training 裏邊噶嘛。咁正正咧就係將嗰個即系食饭同啲即系海鱼啊一齐食饭嘅时间，其实好似一个ice break 咁样嘅，咁大家咧又可以 relax 下啦，跟住就倾下偈啦，跟住就一齐影下相啊嗰啲咁样咯。咁呢一 part 就系当系一个即系ice break 咁样。咁之后咧，我哋就翻去即系酒店啊咁样。咁去酒店嘅时候咧，我哋就即系做一个。又係因為有海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嗰個環境咧，就係、是我哋揀咗個酒店，咁佢咧有個好出名嘅有個碼頭咧，就可以 reach 到個海洋咁樣嘅。咁我哋就去跳碼頭啦，咁樣。 係 係啦係啦，咁即係好似我哋嚟到呢個地方，我哋係希望係可以 break through 嘅一個突破咁樣嘅。咁即係跳出我哋嘅 comfort zone 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個 design 就係一輕鬆咗之後，哦好啦嚟啦，我哋搬落去个training 里边就好啦，嚟一个突破先咁就跳落个即系有一个码头，一个高度大约可能两三米嘅地方咁啊，咁啊跳落去嗰个海洋里边，咁但系其实系好舒服嘅，因为系嗰阵时我记得好似系四五月嘅时间嚟嘅，咁啲水咧系好凉快咁样嘅，咁同埋当然我哋啲 safety 啊、啲救生员啊嗰啲都喺晒附近嗰啲咁样咯。 当然啦，即系呢啲咧就自己唔好试啦，有晒所有嘅专业团队喺度咧，先至好去参与呢啲活动啊，自己就千祈唔好做啦。 系啊系，同埋当然我哋做之前，我哋都会教佢哋啲动作啦，譬如跳落水嘅时候一啲安全嘅即系动作啊，或者一啲手势嗰啲咁样嘅。咁做完呢、一个其实呢个跳码头呢一 part 咧，咁通常我哋做完一个活动咧，我哋都有叫 debriefing 啊，即系好似啲。小組討論啊，或者一啲 sharing 咁樣嘅，咁都幾得意嘅，就係、是、譬如我哋有傾到就係話啊，其實好好好笑嘅，其中一個老闆級嘅人啦，咁樣佢話啊 ，Condy 真係多謝你啦，咁樣我話嚇做咩事咧？諗住佢即係多謝我帶佢嚟玩咁樣，佢話因為佢自己咧其實過去嗰兩三年，因為身體上有啲事啊，咁佢即係康復。即係做咗手術啦，跟住康復咗噶啦，其實，咁但係康復完之後咧，其實佢都唔係好夠膽去做咗好多户外嘅嘢咁樣嘅，甚至乎游水咁樣。咁今次咧，直情去到跳水添啦。咁佢話其實嗰下佢有少少猶豫嘅，咁不過見到其他同事即係陸陸續續去跳完之後咧，因為好熱啊嘛個環境，咁跳落水咧係好舒服嘅，咁所以有嗰種渴望啊，不如試下啦咁樣。咁佢跳完之後落去水嗰下咧，佢覺得啊好 即係好舒服、好解脱，同埋嗰個擔心咧，原來係自己即係之前諗多咗，原來自己係得嘅咁樣。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其中一個位咧，就係、是、啊，你聽到一個人咁樣，即係譬如佢五十零歲咁樣嘅，其實佢可以唔跳噶。咁不過佢就係即係俾同事嘅帶動啦，亦都好想去即係、就是、去試下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會自己得唔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其實做 training 嗰、那個design 個 program 就係好難得，就係會有啲人係即係做完之後佢有咁大嘅反思。同埋佢分享咗之後咧，啲同事都好即係覺得好欣賞佢啊，同埋都會好感動嘅，同埋嗰個團隊嘅關係又會好好多咁樣咯。 咁呢個正正亦都係 team building 嘅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啦。除咗真係可以令到大家混熟咗啦，知道大家嘅嗰個工作同埋做人做事嘅模式之外咧，更加多嘅咧就係可能揾到隊友一啲咧可以突出嘅地方，令到你欣賞啊佩服佢。喺合作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我都可以體諒到原來佢嘅性格係咁，所以佢嘅處事方式咧。又有佢嘅嗰一套，咁样就可以令到合作更加畅顺咯。 系啊，系啊，冇错。咁所以其实嗰次都几得意嘅，系同埋因为嗰个 design 咧系公司佢系用啲即系譬如管理层嘅人啦，同埋一啲 talent 嘅人一齐，咁啊中间嗰一层咧，专登就唔俾佢哋去咁样嘅， 夹封咗中间抽空咗嗰一阵沟通嗰阵出嚟。 冇錯啦，冇錯，係好希望其實佢哋仲有一個 program 類似 mentorship 咁樣嘅，即係好似師徒關係咁，由大嗰啲大即係細嗰啲咁樣。咁其實呢一啲位就係正正呢啲比較 soft 啲、軟性啲嘅，譬如佢 share 多啲感受嘅嘢，其實正正就可以慢慢去 build 佢哋一啲叫做 relationship 啊。呢啲 relationship 係當佢去到工作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嗰間公司大部分都係男士多嘅，咁好少會咁即係情深去講呢啲嘢噶嘛。咁其实呢啲位就係可以帮到佢哋慢慢去建构咗佢哋一啲即係人同人之间个 bonding 㗎嘛。咁跟住再返到去嗰个工作里面呢又即係又争好远咁样嘅。 我听你咁样讲都係嘅，即係如果你话将一个公司嘅高层同埋可能下低嗰个基层呢连埋一齐嘅话呢都係俾个机会佢哋去接触。我估可能日常呢都未必会成日见到大老板啦，甚至乎同佢有相处嘅机会呀，讲句嘢可能都係限于早晨啊，拜拜啊，你先行啦，揿住个 lift 咁嗰啲，咁可能呢啲活动 俾佢闹咯， 应该唔会啩？咁呢啲活动就可以增进咗大家嘅了解，同埋咧，即系当你知道自己除咗话直属上司之外咧，嗰、那个公司嘅领导层到底系点样嘅一班人咧？其实你翻到去做嘢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啊，好似嗰个嘅归属感会更加强嘅。 是的， 冇错。咁今朝早呢同阿 Condy 讲住咁多先啦，下次呢再发掘呢啲咁有趣同埋咁有用嘅 team building 啦。唔该晒 Condy。 冇客气。 唔该晒 Barbie， 又唔该晒 Condy 啊，咁时间嚟到朝早6:58先，咁的而且个 team building 咧系好紧要嘅，就算系讲紧工作嘅环境，定还是如果你学生嘅咁啊读书嘅，咁一个团队嘅精神咧都可以有助咧去到学习，考试嘅时候咧又可以互相鼓励一下，咁啊发挥咧又可以更加好啦吓，咁啊6:59啦，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咁啊注意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系有啲雨嘅，咁啊而且咧体感上可能会冻咗啲嘅，咁如果各位 DSE 考生咧都要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咧，可能咧就攞翻把缩骨遮啊遮仔啊，亦都咧就攞多件褛啦，咁啊避免市场咧就系、是、吓、一阵间尖寒尖冻嘅感觉影响发挥啊吓。朝头7:00翻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再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多架武装车辆，军方已经控制梅鲁克镇同周边地区，对逃离嘅武装分子展开追捕。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 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所以在水上进行工程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好像在荷兰就有个在运河的工程发生严重意外， 哇，整只等船打断了啊！ 而在美国就仲出事，有个钻油台钻穿了个湖， 所有湖水很快就被抽晒落地底啊！ 到底这些工程为什么会出事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为什么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前啊，有啲嘅叫做石击练习嘅通告咧，咁啊先同听众望一望翻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石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吓。同樣都是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在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好啦，咁啊，今日朝頭早嚟到朝早嘅七點零七分，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早晨啊，巴比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你睇下我成只落湯雞咁翻嚟啊！ 哇，咁就出邊好大雨喎、 啊！我翻嚟嘅時候都幾大雨啊，所以都提醒大家，如果未出門口嘅話咧，真係帶翻。 我回嚟的时候就毛毛雨嘅啫，啊，咁即系而家变大咗啦，咁啊唔知 Didi 翻嚟嘅时候啊大唔大雨咧？ 早晨啊，两位， 早晨， 我咧就夹喺你两个中间，一个毛毛雨，一个好大雨，我系冇雨 啊，系咩？我以为你系见证住中度嘅雨添， 唔系啊，没有下雨，好彩， 冇下雨啊， 所以你两个中间，即系时段都系啱啱翻嚟两个中间嘛，小白就早过我，阿芭比就迟我少少，所以喺中间， 系咁啊，即刻同我哋睇下交通方面点先， 好啊，咁啊而家咧都系行上嘅隧道车龙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寮啦。龙尾在电话机楼，而路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呢，今早收到一个比较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由于交通灯有故障，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交界，现在梳士巴利道漆咸道南交界呢就有改道措施，留意现场的指示，受影响巴士路线呢都要改道行驶的，就是这么多啦。 同埋都要留意呢，即天雨路滑的时候，如果万一真的遇上好似头先林慧所讲嘅咧，如果系滂沱大雨嘅话咧，其实驾驶人士都真系要万分提神啊！ 系啊，唔止系驾驶人士，行人都要小心啊！揸住把遮咧，行过马路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仲有一样嘢，就系如果有啲行人咧，当佢过马路嘅时候，唔好行咁出，因为通常嗰啲位咧有啲水凼噶。 系啊， 如果你话晨早流谂住翻学，又谂住考 DSE 去翻学嘅翻工嘅时候咧，一个车咁啊，溅过嗰啲水咧，哇！你个人啊拎住把遮啫。 你前面咧就真系湿晒啦，啲水溅过嚟啊！呢样嘢都要小心啊吓，唔好行咁出啊，有冇咁危险咧？ 对， 我想讲咧，我曾经有多年研究过咧，如果企喺路边，当你避无可避嘅时候，而又真系有车溅过水凼，你应该点处理？ 我会攞把遮挡住前面啲水。 冇错啦，我就系咁样做啦。我即系想讲咧，我细个嘅时候，我谂大概小学五六年班啦，我真系试过一次。是防不勝防。話說我企喺架私家車隔離，我同學個爸爸啱啱就車我啦。一打開個車門，我係啱啱搭只腳出嚟，即係諗住同佢講拜拜啦，即係企起身嘅啫。啱啱開車門，連個車門都未閂，隔離有架巴士就行過，個巴士就啱啱剪過個水氹，跟住嗰個水氹咧就係令用咗嗰個私家車咧嚟到做一個好似一個人哋嗰啲滑板動作咁樣啊，再借咗個力，然之後經過個私家車嘅。嘅車頂咧就再由我照頭淋咯， 哇！ 呢個真係避無可避，我話俾你聽，呢個完全係咧令到我咧激發咗之後咧就會不斷咁樣研究啦。啊，到底如果有架車嚟緊嘅時候，前面有冇水氹咧？我應該企喺邊個位，或者把遮應該點樣嘅角度擋先安全咧？係 啊，有遮都擋到啊， 係 啊， 冇 遮又擋唔到啊， 係啊，冇遮就係擋唔到。 同埋地下淺上嚟嗰啲水通常都係 污 糟水 嘅， 係 啊，所以咧落雨就唔可以著咁淺色嘅衫咯， 係 著深色衫安全啲。 今日 DSE 咧考嘅科目系英文科，今日好似系，大家都要加油啦， 留意住啲交通啦， 留意住啲交通啦，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真系要快啲问下 O 啦，唔知出边嘅情况点咧？喂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啊， 系啊， 林慧， 咦，你真系转翻英文啊？ 考 DSE 考英文啊嘛，系嘛？ 系啊 ，It's raining。 It's raining， 系啊，而家出边系咪 heavy raining 啊？ 好绵密咯，只能够讲。不过我都特登感受一下啲雨粉嘅，咁啊俾大家感受一下。当然你唔好浸湿自己啦，一阵涉一涉啊，病咗就唔好啦。不过你话喂，如果真系早咗出门口啊，有啲因为其实有啲考生啦，佢好似八点零钟入市场噶嘛，佢要早多少少去适应下个场地啊，咁啊。琴晚唔係好瞓得着啦，英文都係重要嘅科目，咁早咗出門口，出門口嗰下已經冇曬遮啦，咁點算呢？咁快啲揾個地方避雨啦。第二就係幸好依家呢就唔係落到霹靂白蠟嗰啲雨，咁仲係可以即係叫做不打散都可以去到目的地嘅。不過就算不打散都唔好俾咁多雨照頭淋啦，頭先都講咗即係好容易嘅整病自己噶嘛，咁啊千祈唔好。同埋第二咧就係、是落雨嘅時候，好多朋友都話啊帶遮啦，或者帶多件外套啦，天氣都驚凍。另外就口罩都要帶多一兩個擺翻喺雪包啦。點解咧？即係有陣時你淋濕咗口罩，冇理由濕住咁樣考個零兩個鐘頭試噶嘛。咁對於自己嘅健康都唔係一件咁好嘅事，所以盡量帶多一兩個口罩替換咯。咁有陣時都意外嘅嘢就係、是。你都顧唔到嘛？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是關於咧，即係呢個落雨嚟講咧，就除咗帶雨具咧，其實仲要預早少少時間出門口啊，因為都好多唔同嘅突發情況啦。咁要俾 DSE 嘅考生都要好好注意翻啊嚇。咁今日就考英文啦，咁英文嚟講就好多。香港的考生都麻麻地㗎啦，好少好少超級勁嘅，即係十個入面得兩三個啦，咁所以呢今日呢希望都用啲英文呢鼓勵一下大家，就唔係我鼓勵㗎吓，咁係我喺書本嗰度抄出嚟，就係、是、add oil 啦，就係加油addoil 係啦， 但係呢個冇寫落去喎。 係啦，英文最奧妙之處就係、是、好多你識嘅英文，但係唔好写落去，因为写咗落去咧，你就可能唔合格噶啦，咁样系啊，千祈唔好啊！但系你可以 add oil 啊，千祈唔好，但系可以 add oil 啊， 系啦，除非等嗰啲咩英国 Oxford 嗰啲咧，就将呢个写翻落去做承认呢个正确英文咁样咯，等呢啲日子大家 系希望系咁啦，咁啊，大家加油，俾心机考好个试佢，咁啊，详细嘅天气交翻俾你哋啊，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英文咧八点半咧就会开始考啦吓，咁啊都好快啊，所以而家。 家咧，仲未出門嘅話咧，啊趕緊時間啦嚇。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咧，就多雲以及有幾陣驟雨，咁啊稍後驟雨都會較多嘅。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5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咧，亦都係較為頻密嘅。咁啊，星期五天色好轉啦，日間咧亦都係炎熱嘅。而家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7%，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啊屬於3啊，至到咧就係呢個低水平嚟嘅。朝早嘅時間咧，咁啊7:14啊，咁啊可以大家上一上堂咯噃。 嗯。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學呢， Kitty 繼續請到自在社的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和我們探討一下新心靈的問題。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啊，最近呢，我的同事呢都因為早起啦，咁成日聽到這個環節呢都說，哦，好喜歡聽，聽完之後呢好像充滿能量咁樣。咁託我呢就問下周華山博士呢一條問題嘅。不過我相信這條問題呢好多上班族都會想知道有沒有方法，有沒有答案嘅呢。咁我同事就話啦，可唔可以幫我問下周博士呢點樣可以返工都成日保持到一個好心情啊，因為呢返到公司嘅時候呢成日呢大事小事都是被同事激到情绪很差，有时甚至将这些情绪带到回家添。那周博士有没有什么锦囊或者方法可以给我们代住，即是上班的时候的情绪都 keep 住都保持好一点啊？ 是啊 ,Kitty, 这条问题很重要，因为是啦，我们上班的时候可能面对很多冲击啦，很多挑战啦，或者老板落一啲可能我哋覺得唔合理嘅 order， 咁點呢？嗱，我覺得好重要就係我哋要學習成為情緒嘅主人，而唔係等個外在環境、等外在嘅人事物去決定我嘅情緒。嗱，依個係好重要嘅嚇。我鼓勵大家試下下次翻工，聽日翻工啦嘅時候，你可能會行路啦，或者通常會坐車啦。坐車嘅時候試下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靜一靜。就算如果唔方便眯埋，打開眼睛都可以噶。喺巴士、喺地鐵、喺的士嗰度，哪怕幾分鐘，而只係問自己一條問題： 嗯， 我今日要創造點樣嘅自己？係因為我係點由我自己決定噶嘛，唔係由個空氣，唔係由老闆，唔係由我老公老婆決定噶嘛。我的情緒係我自己內在嘅感受同反應嚟噶嘛。 嗯， 所以學習做翻自己情緒嘅主人。譬如俾自己靜一靜啦，今日哇，我要見一個大客，所以我今日咧就要創造一個好有自信啦、好 relax 啦、能言善辯啦嘅一個自己。 嗯， 又講嘅時候咧，就已經用五感，眼、耳、鼻、舌、身，即係有感受嘅，唔係淨喺頭腦噏一句説話出嚟嘅。 嗯， 我真係 feel 到自己，哇，好靚仔啊，好靚女，好殺醒啊， 嗯， 今日好索啊，或者哇，講嘢特別特別。特別即系眉精眼企，特别精灵啊！今日即系俾自己 feel 下，其实一个 programming 嚟嘅，即系其实一个身心语言嘅程式嚟嘅，即系 program 咗我哋成个身体个肌肉啊、反应啊、感受啊。所以当我推入去个办公室嘅时候，见到同样嘅老板喺度，我唔知喺度做咩啦，可能冷漠或者咆哮咩都好啦。 嗯， 佢冇改变，但系我唔同咗。 嗯， 因为我已经带咗一个唔同嘅自己、唔同嘅能量、唔同嘅定位。行入去呢个办公室，所以即使我遇到啲唔合理嘅嘢，我都能够哦咁啊，老板，咁你觉得点啊？即系我能够好轻松、好自如地，嗱，唔一定要讨好对方嘅，可能我识得 say no 啦，讲 say no 嘅时候系带住爱去 say no 啦，而唔系抗争，唔系反面，亦都唔系硬食， 嗯， 即系我能够创咗个新嘅自己，咁所以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吓，咁呢个习惯我哋可以学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学习呢个练习唔需要花时间，亦都唔需要花钱嘅，每日养成一个习惯，由起身可以嘅，起身喺张床里边伸完懒腰，试下俾自己静10秒钟啦，深呼吸 ，feel 下。嗯，我今日要创造一个好有爱嘅自己，我要创造一个好负责任嘅自己。 嗱， 习惯成自然，即系沮丧系习惯，无奈系习惯，幸福系习惯，快乐都系习惯。咁，所以透过持续嘅练习，即系其实因为身体咧系听我哋内在潜意识嘅指示嘅，同埋大脑系唔识得分真与假嘅。即系如果我而家同我讲， 哎呀，我周华山好冇用啊，咁大脑就会谢晒噶啦，身体就会腰酸背痛啊，好快会啲身心症会有啲病痛走出嚟嘅，因为佢真系听晒成个细胞系统就会听到我讲我死蠢啊，我冇用啊，相反调翻转。明明我覺得我死蠢嘅，我同我講：，誒、周華山你好叻仔啊，你好值得被愛噶。咁成個細胞免疫系統就會被 empower， 被我加持，被我祝福噶啦。咁、所以我哋能夠識得同自己有效嘅溝通，俾到自己嘅力量咧，我發覺我甚至成為成間公司，哪怕好負面，我成為個創造源頭，我成為嗰個正能量嘅發電站。嗱，唔使逼自己嘅、我哋由改變自己開始。 咁需唔需要一啲比较实际啲嘅行为呢？即係譬如我同自己讲我要做一个今日创造一个负责任或者係好有正能量嘅自己。咁跟住仲使唔使再进一步諗下啊，咁其实有啲咩实际嘅行为係可以即係表现到呢一个正能量嘅呢？即係咪再深入啲去諗啊，或者即係再进一步应该点样做呢？ 第一咧就是、当我真系进入咗，因为所有外在行为都系嚟自内在嘅心态嘅，内在嘅念头嘅、而最重要嘅行动咧，其实系 mental action， 即系潜意识、内在情绪、心灵嘅行动系最重要嘅行动吓、当我每日想去冲凉，我就会冲凉；我每日想去食饭，我就会去食饭。即系当我有呢个念。我就會去做噶啦嚇， 即係話如果我心裏面諗住我要做一個整潔嘅人，咁自己就會識得去沖涼洗面啊， 自然會執咗張台咯。所以嗱、你阿 Kitty 問得好好嘅，係咪需要一啲實際行動咧？係嘅，係需要嘅。同時首先唔好聚焦喺個外在行動，因為如果首先只係諗我做乜我做乜咧，好容易覺得好攰啊，好辛苦啊，我日日做啦，做極都冇用嘅，唔想做啦，反面啊，即係反而會好吃力啊，因為是强加由外而内由上而下强加啲压迫性嘅操控俾自己。相反如果由内而外我哋叫 inside out， 有诸内而形诸外呢係由心而发呢嗰样嘢变得好自然。咁、所以首先改变咗我自己内在嘅能量同状态，譬如我今日成为一个好有爱好负责任嘅自己。我自然唔会闹人啦，唔会松更啦。如果係再行前一步可以嘅，刚才 Kitty 提出啦，我可以再问下咁我嗰条问题系咁样问嘅，正话讲嘅第一条问题啦，就係我今日要创造点样嘅自己。当我充满住能量，哇好正好享受嘅时候呢，我可以问多自己多一条问题，以免自己停留在感觉里面，因为感觉来得快去得快。跟住一条问题可以问就是我第一步可以做的行动是什么东 西。所以待住这两条问题呢，即每一日练习一下多一点问自己，可能就真的慢慢会成为你希望变成的人，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情绪操控住自己了。翻工搭车的时候都可以即自己做下这个练习，非常之简单。今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啊。 好 ,thank you.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痛痛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刮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高调与地对，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点二十三分嘅时间啦，出边室外气温咧都系二十三度嘅，咁啊，各位你哋好啊！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啱啊啱啊，我都提埋大家咧，即系要担遮 啊！ 打气可以做啊，晴天娃娃又做唔到， 应该都系头先听阿小白同 Barbie 讲，连续落多两三日雨， 系啊， 星期五先至天色好转啊吓！ 我以为 O 会提大家带多两把遮添，根据佢往日嘅逻辑。 哦，唔系噶，我通常带一把， 遮埋佢啊， 遮埋， 梗唔系啦，借俾佢，佢要还啊嘛， 系， 系咪先？ 嗱，读女校出身系唔同嘅呢方面， 女仔嘅角度同男。或者讲到啊，男女思考大不同，不过咧都系谂下啲方法，最紧要啊考好个试先啊，唔好谂咁多， 专心啲啦。 系有阵时咧专心都系重要嘅，不过偶尔嘅大头虾咧都令到自己咧都几麻烦啊吓咁我自己都系一个大头虾嘅人啊，睇到呢一则嘅新闻咧就特别有共鸣喎。咁啊有位朋友啦喺美国啊呢个其中一个州份啦，咁嘅做金融行业嘅。啊！唔见咗自己就分界， 哎哟， 系啦，咁啊，好彩佢知道自己唔见咗。有啲朋友 求婚嗰只定结婚嗰只啊？ 求婚有钻石嘅，我睇翻佢呢一只就有钻石就应该系求婚嗰一只啊，系。 我都睇唔出佢系戴第几只手指，佢呢个新闻图片就 系 啱啱 cut 咗只戒指。 咁唔紧要啦，佢话分界啊分界。 总之就钻石戒指啦。 系啦，咁啊呢一只 都几多石添。 系啊，咁就石都有分好多种啊。 多石未必一定贵嘅。 系啊， 可能水晶咧， 大粒都未必一定贵嘅。 系啊， 石啫嘛，都有好多价钱嘅。咁大家研究下啦，关于宝石方面。咁但係呢位朋友呢就唔见咗隻分界，咁佢就做金融业嘅，咁所以呢就叫晒啲同事去帮佢手去搵咁样。最后啦隻戒指你估下边度搵得到。 股票市场。 唔系， 你叫金融业啊嘛， 以为浪咗系嘛，浪咗啦，已经输股票咁样。 边度唔叫？系咪都系啲洗手间啊？即系有时除低只戒指洗手，唔记得戴翻。 系咪好常见噶？其实 常见啦，系啊，系啊，好多人都系咁噶。 咁执唔少喎，如果喺厕所嘅可以。 你试下喺厕所翻工啊。 系啊，咁咧最后咧呢个女士咧就发现自己嘅戒指咧喺停车场嘅一个角落头嗰度发现咗。 哦， 你哋唔见咗嘢咧，通常会点样揾 翻？我都试过喺停车场执翻戒指喎。 吓系啊， 系啊， 真嘅。 当然你唔好话点解会唔见咗啦。嗱，有人唔见咗嘢咧，你即时嘅回应咧，根据周华山博士咁样，你第一时间咧系一种指控或者控诉式。点解你会咁重要嘅嘢都会唔见噶？我够知重要啦，但系真系唔见咗嘛？呢个世界有好多巧合噶嘛，系咪先？咁你问翻小白，佢都唔知点解会喺停车场。好难先做到呢件事噶嘛，但系都做到。我都试过唔见咗一啲嘢咧，系你完全揾唔翻嘅，貌似。因为咧，我举一个简单嘅例子，我喺 office 咧试过唔见 SD 卡，即系我哋平时咧录音嗰啲 SD 卡啦。咁我哋做完啲访问咁珍贵嘅访问，唔见咗好麻烦噶嘛。咁我揾啊揾啊揾啊，我平时喺 office 咧活跃开咧。得兩個位嘅啫，其實而嗰兩個都仲要唔係我屬於我自己嘅屬地嘅位嚟。 一個係剪帶嗰個位， 係啦，而另一個咧就喺 Barbie 嗰度借 SD 卡 Vita 嘅位啦。 係啊， 咁我就從住個路徑行啦，行咗兩三次都見唔到喎。咁跟住咧，我突然間啦，腦裏邊有把聲音， 唔通你喺樓梯嗰度執到？ 唔係啊，把聲音同我講啦，話啊，其實你有冇試過地氈式去？ 我即系一路沿路望下个地方系嘛？ 系直情咧个 eye level 咧都降低啲啊！吓，跟住我真系睇到 哦， 即系有阵时咧系啊，同埋咧仲要系你平时我哋嘅高度嘅视点咧，你点睇都唔会再揾翻张卡噶啦。 哦， 直至你要踎低自己咧，好似只鸭仔咁样行咧，你需要睇到哇，点解会跌到嚟呢个位？系啊。即系呢啲咧就系叫做视觉屏障啊， 都 系嘅，我试过唔见嘢。其实我个人咧都比较懒嘅，我唔见嘢通常都唔想翻转头揾嘅。但系 O 个方法系真系 work 嘅，我都试过真系咁样地毡式搜索，系揾得翻啲嘢。 系啊，咁啊啱啦。其实最近我唔见咗张 SD 卡， 系咩？ 等我转头用呢个鸭仔式嘅方式去揾一揾先。 系啊，你试下。不过小白你个人平时咁好，可能有啲朋友帮你执咗， 唔见咗几日噶啦，嗰人已经好憎我啊，抌埋啦。 今日是4月27日，星期二，农历3月16日，适宜租船取鱼， 请假去游船河先。 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今日记开始动土。 横掂系咁，放假得啦啩？ 想放假，好似一定找到原因咁。今日都是摩尔斯电话日， 我学打电话都不会学打人小报告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角咀必发道一个工业大厦单位发生火警，40人自行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发生在午夜12点，消防在大约20分钟之后救熄。卫生署话，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发生疫苗接种记录错误事件，5名市民受影响。卫生署话，收到友爱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报告，指职员登入错误的电脑系统户口，以致列印的疫苗接种记录名称有误。職員發現之後已經即時更正，並通知5名受影響市民和收回錯誤的疫苗接種記錄。署方強調，有關市民接種的疫苗是他們預約接種的復必泰疫苗。衛生署說，友愛體育館的另一場地有提供接種科興疫苗，並由另一組不同的醫護人員提供接種服務，兩個場地的人流管理和疫苗處理都分開。衛生署說，會繼續監察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運作和巡查，為夥伴醫療隊伍作出建議和跟進。印度向歐盟尋求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和醫用氧氣援助。印度的新型肺炎新增个案连续多日创新高，世界各国承诺向印度提供紧急援助。欧盟发言人透露，印度已经请求提供医用氧气和抗病毒药物，特别是瑞德西韦。发言人又说，欧盟成员国中爱尔兰已经提出提供氧气，相信对呼吸问题病人至关重要。德法兩國亦都表示將提供協助。被問到歐盟會否限制來自印度的航班，發言人強調，歐盟不鼓勵來往於第三國的非必要旅行。在北京，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說，中國在對外援助和發展合作中從不干涉他國內政，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他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成就展开幕式上致辞，重申中国重信守诺，务求实效和聚焦发展，授人以渔。王毅指出，中国在4个主要方向不断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包括以健康为优先，以绿色为重点，以民生为要旨，和以多边主义为引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日港居。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咧，近住日港居。咁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呢一单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嘅，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咁喺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咧，就有交通灯故障，交界位一带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嘅，经过咧要留意，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挤塞，排到去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亦都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首歌令你谂起边位小童、中童、大童呢？ 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黑脸，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 歌词入面设定咗三个人成长嘅故事，阿 Ken 话呢个古仔林若玲想写好耐噶啦，但一路都未遇到合适嘅曲，直至今次就由佢去演绎成长各散东西嘅唏嘘。作曲嘅新风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 从前好知己，今天方发现恐怕难再见。 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十八位，洪卓立《你那边好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全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所以在水上进行工程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好似在荷兰就有个在运河的工程发生严重意外， 哇，整只等船打断了啊！ 而在美国就仲出事，有个转油台转穿了个湖， 所有湖水好快就被抽晒落地底啊！ 到底这些工程为什么会出事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为什么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8啊！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啊，听众。 点啊 ？Good morning。 早啊。 今日考 GSE 英文。 系。哦、Good morning。 系啊。咁啊，如果系今日系有公开试考咧，咁我讲少少啊，即系我将个联想啫，未必一定啱嘅，纯粹一个联想啫。咁我今日开车嘅时候。咁啊停車場，咁我好喺幾層樓之高嘅，咁啊不斷要轉落下邊噶嘛。好啦，咁平時啲車就算你一架一跟一架，都咁樣行噶啦，咁轉轉落去啦，跟住出閘咁樣啦。今日喺我前面嗰架車咧，行得好慢， 唉， 咁我都個心都突一突啦。因為第一個嘢就話你行得咁慢，我會遲到喎、啊。咁啊，梗係當然唔會出聲啦。 唔係，亦都當然冇遲到啦。如果你會遲到， 因為早多嘛咁樣。好啦，咁跟住咧架車行下行下，你知啦。如果你喺啲停車場旋轉嗰啲路上層落下層，係咁轉不斷轉嘅， 係 轉嗰啲咧，你唔會得單線噶嘛，咁、 嗯、 會係兩條線，即、就、係、是、一條線落，另一條線當然就係上啦。咁喺呢啲咁狹窄嘅路面上邊，中間必定係有一啲凍咗一條條嘅嗰啲叫做雪糕筒喺度， 係 即係間住哦呢邊就係落嘅，呢邊係上嘅。駕駛人士你唔好揸過隔離啦，好危險。 嗯， 通常你冇見到呢啲喺停車場裏邊。洞喺中间嘅柱，大部分都系俾人扫低咗嘅， 都系剪过咗、烂 咗嘅。剪过咗啊嘛，你一定见到嘅。 有冇啲攞弯攞得尽得滞 high 到咋？会唔会 攞弯攞得尽得滞系 high 唔到嘅？ 哦， 即系个手车 系 好，因为佢攞弯攞唔到，所以先 high 到。 系 今日今朝咧，我就目击呢件事啦。咁我心里更加寒一寒咧。佢一开车已经系慢驶，仲要落去嘅时候咧。你嗰手車咁都掃得低個雪糕筒嘅、哦，哇！你好新手喎、 啊。咦，係咪拍緊 view 嗰套嘢啊？學神出門注意咁。 好啦，咁跟住咧，咁我就當然咧，即刻將架車同佢保持一段距離先，以防萬一。 嗯、 好啦，跟住佢落咗一層之後，咁啊未到地下嘅，突然之間佢喺個斜路，即係落咗斜路，去到下一個彎位嘅時候停車喎、 嗯。 哇！好彩我就停咗，即係保持咗一段距離啫。如果唔係，未即係有啲咩事。跟住咧，我見佢。望一望，根據佢後面嘅玻璃窗望到司機嘅後尾枕，佢喺度兩頭望，咁跟住我就寒一寒啦，弊家伙，即係呢個應該咧就係唔識揸車兼且唔識路添，咁跟住話，咁你點解你喺停車場裏邊咧？我心咪再寒一寒啦，跟住我即刻打個高燈照一照佢咧，咁跟住佢咪哦見到後面好似先發覺原來後面頂住人，跟住佢先至慢慢再開車， 哦， 都唔緊要，都唔緊要，咁佢出閘之後咧。跟住我就即係諗個方法點樣去超越佢。我好即係通常見到呢啲會點樣啊？梗係啤一啤，喂，你架車裏邊有啲咩人啊？咁樣啦。咁跟住我就更驚啦，因為見到個司機係一個男士咧。 嗯。 嗰、那個男士大約40歲左右啦。不斷喺個座位度喐嚟喐去，教緊座位，好似真係鄧鏡波嗰啲咁樣啦，仲喺度學緊車嗰啲咁樣。 嗯。 都唔緊要啦。咁你隔離有一個小朋友。后面有一个外佣姐姐，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咁唔知系咪佢赶住送啲小朋友去考公开试啊？咁但系小朋友冇理由咁细个考公开试噶， 好 B B 嚟噶嘛？你话系 五六岁咁上下，冇理由即系啊！我联想错咗啦。咁但系都唔紧要啦。如果我想话咧，你一啲小朋友喺个车里边，麻烦驾驶人士，如果你真系唔熟揸车嘅，不如轉成公共交通工具， 交俾專業嘅人 士 處理 係嘛？因為我幾想落車敲佢玻璃，先生，嗱，你嘅車裏邊有小朋友，真係小心啲揸車。先生 咁驚啊！ 即時 check 埋 身份證。 我而家懷疑你 冇車牌係嘛？你 唔 識揸車。 但係 P 牌啊，我想 冇啊，冇掛個 P 牌出嚟。咁、我可能就係 佢唔 係 P 牌， 可能佢考咗廿年車，但係廿年前考跟住冇揸過啊嘛。 咁其實嗰啲仲驚過 P 牌啊， 因為今日仲落雨添啊。 架車係咪新車？啱啱換車。 啊、又唔係喎，唔係新車嚟喎，即係一個正常。 咁只有一個原因，就係佢喺倒後鏡見到梁榮忠。想望多你幾眼， 冇理由咁都認到係嘛？ 認到呢個頭髮可能。 啊，雖然都會認到嘅，雖然都會認到。 你都話成日而家笠咗口罩都認得你㗎啦。 咁你都認到？ 你嗰對攝人嘅眼睛。 戴曬帽，戴曬帽。 咁但係呼籲即係所有今日天雨路滑駕駛人士咧，如果你真係唔係好熟 你的車輛，又或者不是太熟駕駛的路面呢，不妨轉成交通工具，有很多選擇的。 這個就是停車場奇遇記啦。有時候咧喺商場嘅停車場咧，都真係會好塞車。點解咧？就係因為去做嗰啲泊車優惠咧，有陣時候做唔到啊。跟住咧啲八達通又冇錢出閘啊咁樣。我試過喺商場咧塞咗成九個字，就係前邊有兩架車，唔係撞車，有兩架車都係奪八達通奪唔到。 咁佢俾唔俾你出啊？ 佢唔俾我出啊？ 唔係啊即係到你嘅時候，理論上咧，十五分鐘你一定要出閘噶嘛。咁你肯定過咗十五分鐘噶啦，俾唔俾你出啊？ 佢咪扣錢咯。 嚇， 係啊。 佢冇得話啊，因為前面塞住你，我明白嘅咁樣。 關我事喎，前面塞住啫喎。 唔係呢啲都係要預噶，所以其實考試都一樣，即係你又冇得去到市場唔小心即係 touch wood 遲咗嘅話前面架車頂住你噶嘛。咁佢冇得去考究呢一樣嘢，所以只能夠真係自己預送啲。 現實就係咁殘酷㗎啦，竹哥。 但我哋應該即係做翻即係自己嘅本分，你入停車場嘅時候睇下自己餘額夠唔夠啊？ 係 啊， 跟住 嘟入停車場，我張八達通到底邊一張八達通？有啲人即係嘟咗入去之後咧，唔知點解食完餐飯或者睇完場戲咧，唔見咗張卡嘅喎。 係啊，香港就係咁得意㗎啦。係 啊， 佢明明咧入去泊車個系統啦，係自動㗎嘛。 嗯。 最后出闸嗰个咧，会有个人企喺个闸机旁边，你就知道咩事。即 系 好多人都会误失，唔记得增值八达通，或者个闸机好容易坏啦，或者其他嘅原因啦。我真系见好多次，呢件事系匪夷所思。个闸机系自动噶嘛，你入闸嘅时候冇人，点解出闸要有人嘅？系咪先？咁出闸有人，其实都系资源浪费嚟啊。咁用翻最原始嗰啲咯。吸飛啊，打個印仔啊，收現金啊， 其實都係好事嚟㗎。 係啊，可能咁樣仲好啊。 嗯，不過咁樣喎，你有冇試過即係當年都仲未盛行用八達通入地停車場嘅時候咧？嗰張飛而家都仲有㗎嘛，要吸㗎嘛。係 啊係啊， 你 唔見咗又要罰錢㗎喎。 幾多錢啊？ $360咯。 又唔使咁貴。 咩又唔使咁貴啊？ $500 咩？$500啊！ 因为佢当你无限拍啊嘛， 系啊， 你冇试过咧？ 我冇试过唔见， 好彩你 冇 大头虾喺呢个位啫， 其他位唔紧要嘅。系我一定摄入银包。 我有冇阻咗你要讲嘅嘢啊？ 咩啊？其实有噶，留翻啲 听日。横掂阻开，不如阻多一样。 讲埋啦，系啊，等我可以留翻听日。 睇你点样回应，埋你可以一阵间再讲。 唔系，又系听日，又系听日。又是一個交通上的事件，咁早幾日嘅咁 啊，好怒氣啊，好怒氣，好怒氣。 唔係交通真係會令人哋煩躁，尤其是朝頭早啊嘛，我都明白啊。 想話如果大家揸車嘅時候咧，你同隔離嘅車有啲咩唔妥啊，你都唔好喺馬路上邊去諗住解決。 咁眼神得唔得？眼神一個交流得唔得？好似你頭先咁。 眼神一個交流，眼神一個交流，咁啊適可而止啦。呢啲話説早幾日咧，咁啊前面有一架即係我一路揸緊車咧，喺個前兩架車慢駛啦，開始咁啊慢駛，咁啊唯有慢駛啦。可能前面有啲事咧，咁跟住咧唔係我再遠望咧，再前面路路暢通嘅喎，咁即係我前兩架車嗰度有嘢啦。咁啊究竟發生咩事咧？好啦，咁當係駛入去直路嘅時候咧，見到。嗰度係兩雙線行嘅兩條線，喺個快線咧就一個私家車，又係慢慢行；喺個慢線，即係喺佢旁邊咧，有個電單車，又係慢慢行。跟住兩個就喺度指罵啦。 哦， 即係個電單車，即係我當然聽唔到佢講乜嘢啦。而我覺得揸電單車嗰個亦都可以心平氣和一啲嘅，因為你戴咗頭盔，其實隔離嗰啲聽唔到。 點解唔除低頭盔嘅？點解唔除低？ 佢揸緊啊，揸喺馬路上邊，戴咗頭盔，你點會人哋即係會聽到你講乜嘢咧？慳翻啖氣暖肚咧？ 呢個係姿態嚟嘅。 好啦， 我相信 姿態。仲要係即係如果你有一隻手指罵。即係你得一隻手放喺胎盤喎， 危險嘅係 危險啊嘛！咁啊嗰下佢指下指啊，跟住隔離嗰架私家車咁啊又及到咧，佢係搞低咗乘客嗰邊嘅玻璃窗，好明顯佢就回應緊佢啲用説話上回應緊佢啦。咁於是者兩架車咁由於喺度互相指罵，用咗佢哋嘅注意力啦，所以咧佢哋係喺個速度上邊咧進行調節，簡單嚟講即係慢駛啦。你慢駛你咪塞住後邊咯，因為又係咁樣，你有啲咩事？过咗就算噶啦，你唔会话哦，你做咩事仲话砸我啊？哇，做咩事顶住我？唔需要嘅， 或者都系讲两句啊，唔使僵持咁耐， 唔使僵持咁耐啊嘛。即系俾咁样塞咗成几分钟，你话大家几无辜咧？ 系啊，同埋咧有阵时，如果个事件系发生得突然啦，同埋系严重嘅话咧，其实大家唔会撒气。我上年咧未同你做晨光嘅时候咧，有段时间咧。 我都覺得自己運氣好差，差到點樣呢？有大貨車挨埋我嗰度，我人生最接近嚴重嘅一次交通意外啦，人冇事嘅。不過喺落車嘅時候咧，因為係佢唔啱噶，佢係有長拖尾嗰啲，我拍文大貨車喎，佢成架打側咁樣切線挨埋嚟咧，佢車尾即係後半截後性份一嗰個貨櫃位咧，完整咁樣將我而家嘅車咧，唰咁樣好似啲警匪片咁樣，我後邊我司機位嗰個門同埋後邊乘客位嗰個門咧，全部崩壞曬， 即係喺你個右邊啊！ 係我一陣先俾翻啲相你睇啦，咁我一落車啦。我系惊到讲唔到嘢， 系 我真系噶，即系你实以为一落车即刻破一下嘛？你识唔识揸车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啦！以我嘅性格，系咪先？我冇啊！我落车好惊，我真系惊到手震啊！ 即系你揸住嗰架大黄蜂，隔篱嗰架咧就系柯柏文咁样， 系啊 ，size 揸咁， 系啊，跟住嗰个司机一落车咧。笑喎、啊，佢笑喎、啊，佢竟然笑，佢话真系唔好意思啊，哥仔，我走咗神啊，我真死喎、啊，冇事嘅，嗰栋门冇晒，冇事嘅，跟住佢呢个真系我人生第一次， 点啊，攞到门出嚟系嘛，冇事嘅，我有咁。 佢派卡片俾我， 唔系派卡片俾你做咩先？系咪登记翻会赔翻俾你啊？ 咁应该系啦， 一定系啦。佢派卡片，嗱，放心，嗱，我就 系 叫嘟嘟嘟，系，同行都识我噶啦，货柜街， 同行都识我噶啦，有边架车未俾我嗨过噶？ 喂，但系佢又 唔信你即刻。照住张卡片打打电话睇打唔打得通我，即系我估佢见到我嗰个惊慌程度咧，系去到灾难级啊！ 佢用一个笑容去尝试化解啊， 系 啊，佢惊你晕低啊， 佢真系有经验， 系啊， 原来 佢唔系讲大话 噶， 系啊， 你真系应该笑一笑先，你缓和翻个情绪先， 缓和翻系啊， 我而家讲咧。 你都 出汗，我都出汗，真系出汗，我都惊。 有冇去公司附近嗰度啊？ 边度？ 黄大仙啊？ 黄大仙做咩啊？ 攞求签啊！ 好啦， 挂翻个符喺 嚟咗之后，几好啊！ 原来你就你就系 早啲嚟啊嘛！因为你当年冇走开嘛，叫过你噶啦。 原来最衰都系你， 真麻烦啦你。唔系讲笑讲笑，跟住咧就个司机就落车，跟住派卡片话我试过好多次噶啦，咁样。佢真系话我试过好多次，我俾人撞又试过，俾人你撞人，你系咪第一次俾人撞啊？哇，咁严重系嘅，佢好似个阿 Sir 咁样，跟住话嗱，我元朗咧有个车房嘅，你攞去，你话系，你话系阿彪哥介绍嘅，摆低架车得噶啦。呢啲情况咧都严重嘅，两个礼拜啦。嗱，呢度有啲钱，跟住佢真系呢度有啲钱，佢真系摆喺我只手嗰度， 安家费啊？ 唔系，佢话我都知你呢排要搭车噶啦，咁样。咁你咪俾咗啲钱你，佢我冇做过任何嘢咧，两个礼拜之后攞翻个车咯，好成件事好梦幻噶，亦都会差啦，其实个感觉，所以奉劝大家 小心驾驶。 系。 日动保，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世道。时候要改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求被你浪手，从未会撤走。长路至身躯，成日战斗。全部太难品，有战神日日磨实点退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确质，人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心宽广阔够早。 七点五 53分啊，听紧有黎英嘅《矮妹正传》啊，咁希望大家今日都路路畅通， 啊、 平平安安啦。 系、啊、最紧要就系咧准时到达呢个考场啦。系 啊, 啊，提早少少咪轻轻松松揾个位可以唔好揼到雨嘅，咁就好好咁准备啦。如果真系迟到咁都冇办法，豁然地开朗地去， 即刻收拾心情。有冇话迟几多唔俾你入监？咪半个钟啊？ 我都唔好记得、啊，阵间 check 下先，阵间 check 下先。 即系考试嘅嘢，你唔好迟半个钟，最好系早半个钟。 系啊， 即系安定一下心情。若然即系真系唔好彩地，因为交通上你迟咗少少嘅话，都要嗰句，保持镇定。 唔系因为你去到，就算你去到嗰个 location 啦，跟住个礼堂喺边度，或者个课室喺边度，其实你都可能要搵嘅嘛，完全陌生嘅一个地方，所以早啲去到有着数嘅，去个洗手间饮啖水咁样。 系啊，嗱、对于我呢啲认路咁差嘅人嚟讲咧，我真系试过咧。在个礼堂度去完洗手间之后找不回个礼堂，所以 你野外定向咁样绑啲丝带系嘛？ 我好强调叫啲人熟习嗰个路径系有原因，我真系试过找唔翻啊！ 因为唔同学校可能有啲唔同嘅设计啊， 系啦，尤其是佢可能转两个弯，尤其是嗱，今年咧咪话分咗颜色嘅区域嘅嗱，如果我希望啲学校咧可能喺啲地面上可能有啲颜色箭嘴嘅指示咧都还好啲，如果唔系 呢边呢就去嗰边咁样， 你真系找唔翻自己系边一个班房或者边个。考场即系真系有困难咁，所以大家就真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出咗嚟嘅时候都一眼观七，望清楚先。嗱、今朝早咧想问下你哋啦，钟哥可能个经验会丰富啲嘅喺呢一方面，因为你中意玩玩具同埋模型啦。我最近先知道原来咧模型咧有好多盲盒抽 嘅，有玩具都有嘅， 玩具都 有 嘅， 有嘅。 我以前咧就只系以为即系啲随机去抽嘅玩具就系嗰啲扭蛋啊，或者系一啲盒装，即系而家都多咗嘅一盒，然之后伸手落去抽一包包嗰啲玩具出嚟啦。咁我最近咧因为带女女去学跳舞嘅时候咧，就见到原来有个商场咧专系攞嚟咧系做呢啲嘅抽嗰啲盲盒嘅嘢，咁就一张张纸咁样搣，然之后就唔知道抽到乜嘢咁啦。我见到哇好～开心，原来抽到 figure， 抽到模型噶、哦， 即系由福袋嗰度慢慢演化出嚟噶嘛，而家变咗盲盒咁样咯。 系啦，咁我觉得玩具嘅盲盒都 OK 嘅，但系近来咧就见到咧有除咗话玩具嘅盲盒之外咧，喺啲网上嘅平台咧就出现咗呢个宠物嘅盲盒。系啊，系咪好得人惊咧？嗱，你一听到宠物嘅盲盒嘅时候，你谂紧系咪宠物公仔啊，定系宠物嘅嘢食啊，定系还是佢啲需要嘅周边商品咧？咁就唔系嘅，系真系宠物嘅盲盒。 即系如果我去一个宠物店，我想养一只小动物，跟住你唔好讲养边种先。 你讲一二三四五六，你讲一个 number 啊咁样。 我想养只狗，点知抽到条蛇咁样啊？ 嗱，佢就未去到咁样嘅，不过佢都系按照品种嘅。嗱，譬如我想养只狗咁计啦，咁、你就唔知道自己会抽到乜嘢。嗱，同你平时抽扭蛋一样啦，都系喺嗰个嘅盒嗰度咧，就有标明你可能有十个选择嘅。咁你嘅选择应该照计就喺你嗰一至十里面嘅其中一个品种啦，咁样应该照计系咁样啦。嗱、好啦，咁最近咧有个故事发生咗啦。咁有个小男孩咧就想买一条金鱼，咁于是咧佢就帮衬咗个宠物店，嗱佢喺网上帮衬嘅，宠物店咧就系抽咗一个鱼嘅盲盒，咁佢心谂啊鱼即系来来去去不外乎金鱼都有个几种啦，系咪先？咁佢又谂住，应该好安全啦，即系一条鱼咁样。虽然我自己个人认为咧都好唔人道噶啦，你要咁样去运送个动物，咁但系呢件事都发生咗啦。咁好啦，咁到佢收到嗰个货物嘅时候咧。佢就覺得好古怪啦，因為咧金魚照計，如果真係要寄嘅話，應該用咩方式啊？ 有水，跟住有個袋，跟住再揾啲嘢入住佢咁樣。 一定有水先啦。姑勿論佢係用個袋嚟扎住佢，定還是揾個魚缸嚟養住佢，你總會有水㗎。咁照計應該唔需要吉幾個窿喺個紙盒度俾佢透氣啊？ 係啊， 嚇係啊， 因為嗰個袋冇嗰個袋裏邊嘅水。已经有空气嘅啦嘛，对于一条鱼嚟讲， 系啊，嗱，即系如果佢要寄嘅话，照计个纸盒唔需要一个个窿咁样。好啦，第二样嘢谂下，咁照计金鱼应该喺水里边就唔会有动物嘅身体部位喺嗰个窿嗰度突出嚟啊， 系 啊，系啦，咁唔会啊，嗱，谂嚟谂去都冇可能。好啦，这个人个事主即系个小男同个爹哋收到个包裹嘅时候咧，见到个纸箱，个纸箱都几大下嘅。然后咧，佢就见到喺嗰个窿入边咧，有一个尖尖地深墨绿色嘅嘴喺个窿度突咗出嚟， 送咗只雀过去， 定系苏眉啊？ 咩啊？ 鱼啊嘛， 即系突咗条鳍出嚟咁， 送咗尼斯湖水怪噶， 即系成条星斑 咁 样， 食饭啦， 跟住仲要话喂抽咗劲嘢咁样。 我想如果这样呢他都反而没那么怕、啊。因为呢他一打开个盒呢就真的很惊险的一幕就出现了。 嗯、 就是寄了一条鳄鱼来。 啊 是啊他一打开纸盒而且呢那条鳄鱼呢他说呢因为不知道被人困了很久呢他一打开个盒的时候呢他是有攻击性的行为的。咁、啊、所以呢就哇这件事真的太轰动了是不是咁他当然就即刻找一些动物的、当局去处理啦同埋又报了警啦亦都是即刻要将条鳄鱼送走啦因为他家有几个小朋友的他都好担心到底那条鳄鱼是怎樣跟他共存同一個空間呢你都莫運說想來做寵物了。 他收得回入個盒度已經算好彩了 其實他都叫做即刻將他按住然後就找人喂喂唔該你快點找一些專業人士來捉了他啦。啊嗯、即這件事就引起了大家在網上的熱烈討論同埋都覺得挺恐怖的一件事來的。你第一件事如果你在網上網購一些寵物它需要運送的過程、其實已經是很得人害怕了。因為你在運送的途中我真的沒有見過一個貨運呢是好好慢慢輕放你個箱貨。 有睇廣告嘅時候拍出嚟就會咯，真實就 係啦，拋啊嘛，係咪先？同埋你嗰個紙盒係會即係翻嚟覆去底底面面橫橫斜斜咁樣擺啦，亦都俾好多嘢擲住啦。咁其實如果你話擺一個小生命喺裏面咧，係非常恐怖嘅一件事嚟。嗱、以前都講過有報道話，即係喺啲集運倉度拒收一啲咁嘅小動物啦、真係希望可以咧喺呢啲嘅安檢嗰度咧做得清楚啲，同埋大家亦都唔好再幫。帮衬呢啲网购买宠物 啦，系啊，因为好多真系会焗死咗噶。 系啊，系啊。 如果你真系要养，最好就梗系拣领养代替购买啦。 冇错。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 中，爱尔兰已经提出提供氧气，相信对呼吸问题病人至关重要。德法两国亦表示将提供协助。被問到歐盟會否限制來自印度的航班，發言人強調歐盟不鼓勵來往於第三國的非必要旅行。印度連續五日感染個案創新高，單日新增超過350,000人確診。有美國白宮官員透露，總統拜登將落實建議對富人開徵更高的資本利得稅，協助國內進行基建投資，創造就業。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萊恩迪斯透露，買賣股票和其他資產獲利的徵稅增加，只會影響每年收入$1,000,000以上的人士，大約有500,000人將要繳付增加後的富人稅。莱恩迪斯说，新的税款将会有助降低长期基建投资成本，同时改革美国税阶，令到工作的人取得应有回报。他并没有透露税率，但外界估计因为投资而获利的税率会由现时20%大幅增加到39.6%。拜登即将会发表国情之文。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1点，跌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5美元，卖出17.38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1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39，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缓和。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其實市況不太悲觀的，因為昨日都有很多北水咧積極流入啦，以至咧好多咧個股以至高位坐落嚟嘅個股咧都升得唔少，包括港交所啦咁啊，因為今個禮拜都要留意啦業績啦，咁啊匯控都會喺今個禮拜公布業績啊，有機會提振下個股市。不過外圍市況以至咧昨日都好轟動一單消息，就係即係3690美團點評啦，咁啊會唔會拖累市況先？交俾 Cand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 好啊，嗱，你睇翻个市况咧，就头先都提到啦吓，就虽然跌穿咗29000，不过咧，其实我感觉上边咧，嗱，佢呢个 range 咧都行咗好多个礼拜啊，二月计，我哋即系节目都讲好多次啊，都系100天线同埋50天线里边行啦。咁就不过感觉上边嘅话咧，就似乎就开始又有突破机会，就系可能向上机会大啲。点解咧？因为头先你提到一啲系新经济类股份啊，包括一个系嗰、那个系快手啊，或者系呢个 B 站啊，呢啲咧其实都开始转翻好啲嘅。咁所以变咗咧，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咧，令到个市况方面咧。就係喺新經濟股帶動之下咧，就係有機會向上突破啲嘅。咁同埋頭先你提到美團啦，即係美團方面咧，就呢個係市監局方面咧就話收到舉報咧，就呢個係立案調查啦，就係講緊嗰個係又係反壟斷嗰樣嘢啦，即係講緊呢個二選一嘅問題啦。嗱，呢個咧就係二選一嘅問題咧，就係一個比較深層次啲嘅問題嚟嘅，即係等於你女朋友叫你二選一咁樣，咁嚟理論上咧係啱噶喎， 係即係一定要揀一個要專一啊嘛，唔可以一腳踏兩船啊嘛， 係啊。但係不過個問題就在於作為投資者嘅話咧，其實就我哋即係其實喺舊年個節目都有講過啦，即係二選一個問題就話可以幫助得到咧佢哋個市場份額提升之餘咧，就拋離嗰個係拋離個競爭對手，譬如好似美團咁樣，佢就係咧即係拋離嗰個係即係第二位嘅餓了麼咧，好大段距離嘅，因為個 market share 係講緊60%+7%嘅，咁所以變咗你點解要用一個好高估值去買佢咧？就因為咧係永遠人哋追唔到上嚟咯，咁佢就用咗佢個平台嘅優勢啦，用咗一啲客户嘅優勢啦，即係佢個客户群多啦，咁你為你作為一個係食店嘅經營者。我定係俾你揀，一係揀我，一係揀第呢個係餓了麼啫。咁你正常人都係揀多啲客户嗰個噶啦。咁所以咪越嚟越多客户咯。咁就變咗嗰個係作為投資者或者作為經營一盤生意咧，就係嗰個優勢係一個係好處嚟嘅。不過你作為呢個係即係社會責任嘅話咧，咁或者作為一個係公平競爭嘅話咧，咁就唔啱咯。咁同埋亦都係同嗰個互聯網當初個世界有啲唔同，即係當初互聯網世界就係點解叫互聯網咧？就係 共享啊， 資源係啦。咁而家就變咗一個其實係都幾即係兩難嘅問題嚟嘅。 咁啊，美團股價有冇機會坐翻落去啊？呢、這個消息雖然發酵咗好耐啦，亦都唔係一時三刻，有冇機會都令到美團都要捱一捱沽咧？ 短期可能都會捱少少沽，咁就係最緊要就睇下。好似阿里巴巴咁咯，因為阿里巴巴就又係呢個問題咧，就話罰咗180多亿啊嘛。咁你而家就大家睇下啦，究竟美團咧要罰幾多錢啦？不過我覺得罰完錢之後咧，其實就應該息事寧人嘅，應該就會係好啲嘅。咁同埋我覺得，譬如美團呢啲股價咧，由高位400多蚊落嚟嘅話咧，其實都反映咗個政策風險好多噶啦。咁即使咧依、這個消息令佢跌啲，咁我相信又唔会话即系好差咯。 我想问问 Candy， 咁啊最近咧，印度嗰个疫情又大爆发啦，连续几日都创新高啊。嗱，咁如果调翻转头睇，我哋望下喺呢个时候睇嗰啲同疫苗有关嘅股份或者相关板块，会唔会提高一线呢？因为有需求，而且系大量啊嘛。 系啊，呢排咧啲即系。啲 biotech 啦，即系 B 仔股啦，又个别好翻啲，都好嗰啲咧，就可能都系同好似阿钟哥咁讲，都同疫苗系有关系性大啲。咁当然呢个系一个主题啦。咁同埋亦都系咧，就解决呢个系疫症方面咧，暂时唯一嘅办法都系即系疫苗噶啦。咁所以变咗我谂如果你能够真系研发到一啲即系成功嘅疫苗系可以商业化嘅话咧，就当然对嗰个业绩系有帮助。不过而家好多嘅即系 B 仔公司都系讲紧研发疫苗，但系你而家市面上其实真系可以系比较可行地去用嘅话咧，唔系好多只嘅啫嘛。咁所以变咗，其实你当中都会有一个风险喺度，就话究竟系你要临床几耐啊，研究几耐啊，同埋你嗰个产品系咪得噶？其实而家市面上有咁多唔同嘅疫苗，但系你见到个效果都相差好远，或者个副作用都相差好远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就 係要睇翻個長遠，要睇翻個別公司係咪真係啲產品得咯。 嗯 嗯，另外 Candy， 我想睇睇咧京東旗下嘅京東物流，因為其實之前已經聽過話啊，係咪會嚟港上市啊咁樣？咁啊，今日有報紙就話可能咧就下個月就真係喺香港招股啦，咁啊籌312億。咁想睇下即係會唔會因為咁樣佢京東物流上市就帶翻旺個新股市場，並且京東集團嘅股價又會唔會拉翻上少少咧？可以就住呢個消息。 其实呢就虽然就嗰个市况成交系少咗，同埋市场气氛系稳定咗嘅，但新股其实都系陆续有嚟嘅，除咗头先你讲京东物流之外啦，都有呢个系 微医啊， 有呢个微医系啊，微医啊都系话即将会做 IPO 喺五月嗰时。咁其实我谂新股市场方面咧，一个集资即系一手市场个集资嘅能力都唔系太大有问题嘅。咁但系单在就系话上完市之后嗰个表现咯。咁但係你睇返近排嗰啲咩 B 站啊、快手嗰啲上返嚟嘅話呢，我諗唔多唔少嘅氣氛上面都有啲幫助嘅。同埋京東物流其實即係剔除而家市況比較審慎啲嘅情況之下呢，其實京東物流係好嘢嚟嘅，因為你睇返京東其實點解佢哋個電商做得咁成功，同埋亦都係之前嘅表現咁好呢，因為大家就係 buy 佢嗰個物流配送系統方面係做得好嘛。咁尤其是譬如京東健康嗰啲點解係又係受歡迎呢，因為佢就係有京東嘅物流，令到佢呢喺配藥嘅時間，即係送藥嘅時間咧，個時間可以好短啊，即係幾個鐘頭之內就可以送到藥俾你。咁所以形成咗佢係好嘅資產嚟嘅。咁但係就當然嗰、那個而家講緊估值都400億美金嘅，其實都唔差啦。 嗯 嗯，咁啊 ，Kenny， 不如講揀一隻嚟講啦。今個禮拜好多重磅業績股啦，你想揀港交所定係揀匯控港先啊？聽日都要講噶啦，你今日講咗港交所，聽日我就會問翻你匯控啊，或者我今日問你匯控，聽日就講港交所，你想講邊隻先呢？ 港交所就業績就一定好噶啦，不過不過咁好多朋友咧，都啲老成熟一輩股民可能都會揸住匯控嘅，咁都要睇下匯控嘅業績嘅。咁啊，匯控就其實今次業績應該係有機會啊恢復翻一個輕微嘅增長嘅，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話業務做得特別出色啦，咁其實嗰、那個太呢、這個利息收方面咧都應該仲係負增長嘅，不過唯一就話個資產質素咧就減值方面咧其實應該有機會大減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咧個 bottom line 方面咧就會係好翻啲，咁我諗對匯控方面咧如果叫做 bottom line 有少少增長嘅話咧，對股價都有啲即係支持嘅，咁同埋近排匯控呢啲股價都穩定翻啦。咁我覺得就業績上面都係正面嘅。 嗯，咁派咗粒定心丸俾啲匯控股民啦。 定一定先。 OK， 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 多謝 Kenny， 拜拜。 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好啦，这个优惠呢就跟草印花有关的，你们有没有草开印花先？ 嗱，睇下換，睇下換，睇下換乜嘢嘅啫喎。 你換咩會草咧？ 如果換，譬如喺啲便利店啊，換嗰啲咩公仔咧，我就會草嘅。 嚇！ 因為有啲公仔我想要啊嘛。 我又真係鼓勵唔到喎，我以為呢個你話，呢啲我唔要啦咁樣。 唔係因為換咗個公仔之後，有時候可以送俾人氹人哋開心啊嗰啲咁樣。你知咧 ，so sweet。 你知咧 ，you know， 知道。 所以有小丸子嘅時候，我都係交俾鐘哥啦。你幫我去換啦，唔該。咁啊，小白同埋林慧，你哋有小。朋友系咪即系多啲会储呢啲印花换公仔咧？ 我会储印花嘅原因系因为咧，我会叫小朋友咧帮手将啲印花黐落嗰啲印花纸嗰度咯。 跟住咧 就唔换嘅， 唔换噶，唔系啊，纯粹去锻炼下，即系黐得准唔准咁样噶咋。系啊， 我唔会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唔见嘅。我 礼手储下唔见咗。 系啊，礼手俾翻嗰个人啊，又或者系送俾人啊咁样咯、 我记得我屋企最珍而重之，有一次儲呢啲貼紙咧，就係換嗰啲煲啊，因為係阿媽落嘅指令咧，咁啊就喺即係嗰啲大型超級市場嗰度。 哇！嗰啲要儲好多個㗎。 係啊，直頭咧成張即係有阿小白講話貼滿啊，要裱起佢㗎，即係可能黐咗喺雪櫃。咁邊個去嗰度買完嘢有印花咧，就黐上去。 不過咧，阿林慧唔好叫啲小朋友再黐嗰啲貼紙落嗰啲紙上邊。 點解咧？ 唔好意頭嘅，你唔知點讚佢啊！你黐得好雲巡，即係咁樣。 你黐得好喎， 系啦，黐得好， 黐得好整齐， 系好难赞佢啊，所以冇啦。 嗱，今日咧就可能如果咁讲咧，阿钟哥就可能会燥啦，因为就真系咧喺一间便利店嗰度咧就推出咗一个新嘅礼物咧，就系俾人哋用印花换购啊， 靓唔靓噶？ 就系有蜡笔嗰只小新啊。 呢个好似系小白中意嘅， 系啊， 系咯，佢有咩啲图案吸唔吸引噶？ 我觉得好吸引呢、這个嗱，虽然咧佢我见啊， 系咪全部着晒裤仔嘅先？ 系咯， 我 都想话 想系搵嗰啲嘅啦， 即系着咗你就唔换。 我梗系换着咗嗰啲啦， 有动感超人啊，系咪啊？有呢、這个经典造型， 佢有好多好多个，即系佢有埋成家，即系佢啲同学仔啊，有埋嗰只猪啊， 佢妹咧，佢妹 咧，有埋 只狗啊，系咪啊？依家我睇下有冇佢妹嗱，佢有着睡衣嘅，同埋最紧要咧系佢有场景啊，即系其实佢咧系好似嗰啲积木咁样咧，你可以翻去砌砌咗个场景，譬如系一间便利店嘅场景，跟住佢个人仔就喺前面啊，咁啊亦都有动感超人嘅样嘅。 只狗咧，只狗好紧要， 只狗你 小白啊， 等我 check 下有冇先。 系喎， 我见我又好似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咁当然佢系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啦，咁有啲咧佢就喺一啲嗰间薯片铺出面，有一间咧就喺便利店出面，咁总之有唔同嘅商店出面啦，咁其实佢又可以将佢拼埋嘅，即系变咗好似一条街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而家嗰啲呢一啲嘅换购小礼物咧，越出都越精致啊。虽然啊，我要补翻一句啊，你储完印花咧都要补钱嘅，但系佢又真系喺街度未必买得到。 储完印花都要补钱嘅咩？ 系啊， 我想走先。我听到呢句我已经唔想。 嗱，我俾你睇下先。佢直头真系一 set 咧，系好精致嘅积木嚟嘅。 点解你唔叫我即俾钱买咧？ 系啊， 你只系折磨咗我一次，储完印花折磨咗一次， 再加钱， 再系咯，再折磨多我一次。 储印花都冇储杂志咁辛苦喎，钟哥。 但系嗰少少钱对你嚟讲都唔系啲咩特别嘢。 佢有啲角色我唔系好识添。 吓，竟然 系啊？ 边个啊？ 唔知道啊，可能我少睇啩。 但小白可能熟啲。 系啊，喂，我觉得都算几靓，因为而家其实你话储嗰啲 figure。都唔靜止嘅，佢係要儲埋後面嗰個環境噶嘛。 嗱，呢樣先緊要啊！即係成日話，而家兩樣嘢大家最中意玩嗱，經常之前都講過咧，儲嘢我哋好想儲齊一套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出一個嘅話咧。但係啊，即係好似唔係好夠，一套十個啊，不如儲埋嗰九個啦。嗰九個就算你唔中意咧，你都想儲埋，即係一個完整嘅收藏咁樣啊嘛。另一個咧就係擺場景啊，而家係好中意玩呢啲嘢嘅，因為可能我 你話擺喺窗台啊嘛， 係就係呢啲咁樣， 幾靚 幾靚咁樣啊，得一個啊唔夠嘅，儲齊曬成條街擺出嚟，你就會覺得好精緻。 係不過呢一個咧又係嗰個盲盒嘅威力啦，即係佢又係唔知道你係抽到邊一個噶嘛，你可以有權係抽咗三次 都係同一個， 都係同一個場景噶嘛，咁啊所以其實鍾哥你又唔需要擔心，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呢一樣嘢。我都相信很快市场上都有得转售， 一次过买晒成 set 啦，到时系咪 可以噶？喂，其实我觉得吓，唔系都唔系觉得，我都几咁肯定，而家应该有得卖添啊！ 咁快， 即系你去油麻地啊、旺角嗰啲大嘅商场咧， 有得卖， 已经迟啦， 系咩？ 即系题外话，有冇少少时间？ 有， 梗系有啦， 随便。 通常咧，即系啲印花你都知道嘅咧，边个最多啊？ 售货员 就系啦，即系佢有办法搜罗都最多噶嘛， 咁佢地盘工友都好多。 点解 嘅？我见过啲地盘工友一买咧，成手印花，因为买几支大啤咧已经好多， 但系佢唔会用啊嘛。你几可见过地盘工人饮完大啤就，我哋换小新，系唔会噶嘛？ 冇俾个仔啊！ 地盘工人都可以换俾老婆嘅，其实。 售货员咧，佢哋储埋一扎嗰啲印花，跟住我嚟做咩啊？梗係換咗個公仔佢咧，佢自己換咗先啊嘛，然之後咪放翻佢出去咯。咁你喺商場，所以你就好容易見到有一 set 啦。 原來如此。 不過通常咧，如果你唔要嘅印花咧，你會唔會俾下一手或者俾個售貨員啊？ 會啊！ 即係我都會喎。 咪睇下下一手要唔要咧，就根據究竟嗰個印花換嘅產品係咪受歡迎。 吸唔吸引咧？有時啲嘢好吸引咧，你會見到其實有 搶問你攞添 嘅，一兩個人咧係長期企喺嗰個。超級市場 我都有見過啊！即係長期等你俾完錢之後，佢就問一啲印花你要唔要先生？ 銅鑼灣有間超級市場門口有個阿婆成日都咁樣問嘅， 係嘛？ 係啊，喺黃室部。 但係我就係試過有一次咧，我想俾個印花後邊嗰個姐姐咧，咁我俾佢咧，佢話：哎呀，我唔要喎，即係咁樣啊！ 你唔要嘅嘢做乜俾我？ 跟住我睇下換嗰啲嘢可能唔吸引， 唔啱佢。 其實可以喺個 cashier 嗰度有個膠兜，跟住話印花收集處。咁、 哦、 你唔要嘅，你咪抌落去咯。 嗯、 要嘅人咪好攞曬咯。咁啊，攞嘅人又攞到。唔要嘅人又可以唔要得到，咁、 嗯、 幾好啊！我覺得點解唔可以做呢一件事咧？我 嗰個膠兜咪就係嗰個售貨員咯， 俾翻佢， 要俾我啊！ 因為收工嘅時候佢都會將佢收埋嘅。不過其實而家喺呢個社會咧，有啲人就算唔要咧，佢都直頭將印花擺埋上網賣添、 嗯， 即係呢個咁流通嘅交易市場咧、嗯，即係可能十個印花，可能你五蚊咁樣賣俾你都有噶， 冇生利啊，可能係咁樣， 冇諗過呢一樣嘢嘅，點解？ 你想做啊？ 唔係咁啊！以後 佢話早啲唔送俾後面嗰個，仲面懵咁樣，人哋又唔要。不過呢一啲咧，我覺得都係生活上少少情趣嚟嘅、 嗯。 有時候你未必真係話覺得好想要嗰樣嘢，反而係突然之間唔知點樣抽起條筋，你會覺得啊，儲下呢啲又好似一個活動咁樣啊，直頭係覺得 感覺都係正嘅。不過我要潑下冷水啊！便利店買嘢通常都貴過超級市場好多， 係、哦、 啊，有陣時喺便利店買嘢咧，我幾肉赤。買支水啊，買依家買支茶， 喂都一時時話，我有陣時真係平過超級市場我都見過。 某一類貨品，所以要揀啊。同埋咧，如果你真係要儲嘢咧，就有一個竅門，就揀啲咧雙重印花嘅。佢、 哦、 有一啲特定嘅產品，譬如我唔知係濕紙巾啊定係點啦。每一期咧，佢都話買呢樣咧就有雙重嘅印花，咁就可以達到你嘅目的，咁啊慳少少錢咯。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四月二十七日是一年的第11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48日。1997年四月二十七号，属于香港八号干线青屿干线一部分，跨越马湾海峡，将青衣和马湾连接起来的青马大桥举行开幕仪式。青马大桥是全球跨度最长的行车铁路商用悬索吊桥。大桥采用双层设计，桥的露天上层为三线双程分隔快速公路，有盖下层则为两条港铁东涌线及机场快线的共用路轨。青马大桥在1992年5月25号开始动工兴建，1997年5月22号正式通车。1999年荣获由美国建筑界选出的20世纪十大建筑成就奖得主之一。其他得主包括英法海峡隧道、三藩市金门大桥。4月27号出生的朋友不喜欢担任领导角色，偏向在安全地方尽力完成份内事，不向往复杂的社交生活，不太着紧其他人对自己的批评。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独来独往的公路生活是不是你追求的梦想？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当我们欣赏外地国际级建筑物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亦拥有其中之一？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话，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发生疫苗接种记录错误事件，五名市民受影响。卫生署话，收到友爱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报告，指職員登入錯誤的電腦系統戶口，以致列印的疫苗接種記錄名稱有誤，職員發現後已經即時更正並通知五名受影響市民和收回錯誤的疫苗接種記錄。署方強調，有關市民接種的疫苗是他們預約接種的伏必泰疫苗。卫生署话，友爱体育馆的另一场地有提供接种科兴疫苗，并由另一组不同的医护人员提供接种服务。两个场地的人流管理和疫苗处理都分开。卫生署话，会继续监察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运作和巡查。 为伙伴医疗队伍作出建议和跟进。因应寻日录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初步确诊个案，以及有22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今个月13号至26号期间，曾经身处这25个指明地方超过两小时的人士，要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三个地方包括黄埔花园银竹苑第四座、摩地道帝苑酒店和荃湾海之恋第七座。至于要强制检测的22间学校，包括玛利曼小学、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其余是幼稚园和幼儿园。另外，政府今日会在海之恋第七座增设流动采样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全球加速推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但可能令各地儿童容易染上其他致命疾病。世卫指出，全球50个国家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暂停60项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导致全球大约2亿儿童容易患上致命的疾病，例如麻疹、黄热病和脊髓灰质炎。谭德赛呼吁各国加大对疫苗研发的投入，尽快恢复各项免疫接种。对于新冠病毒疫苗，谭德赛重申接种有助阻止疫情蔓延，但是必须确保各国公平取得疫苗，构建强而有力的发放系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会实施全国封锁，希望遏止新型肺炎疫情。当地将由星期四晚开始展开全国封城三星期，直至下个月17号，所有跨城的旅游需要得到官方批准，学校改为网上授课，公共交通工具将实施严格的人数限制。民众除了购买必需品和紧急医疗原因，其他时间不得外出。全国暂停非必要商业活动，超级市场逢星期日暂停营业。土耳其在过去的星期一新增37000多宗确诊个案，是确诊个案最多的欧洲国家。埃尔多安期望尽快将疫情控制至每日5000宗以下。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2点，跌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76美元，卖出1781.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22，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兑美元0.7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间中系有骤雨，日间气温徘徊24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水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 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呢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接近顺利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呢就行车缓慢，排到去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呢亦都车多，龙尾都系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宝达村一段咧就挤塞。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带咧就挤塞。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车多，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阿天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田，提佢记得要扎啊！ 敬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啦，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诶、哎，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唔系咯，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预设效应。当有人推荐我哋一开始就准备好嘅预设选项，我哋都有轻易照单全收嘅倾向。比如话居酒屋嘅菜单，冇比较单点嘅价钱，就好容易喺店员嘅推销之下叫咗一啲串烧组合、综合鱼生等等，觉得咁样系比较抵啲嘅。呢、这个就叫做预设效应啦。 问一下钟哥同埋小白先，嗯、你哋中唔中意叫餐噶？即系如果一大班人出去食饭，有四个人啊，四人餐啦、啊；两个人啊，二人餐啦、啊，唔使谂啊嘛。 啊，中意喎，我都中意。 系 唯一选择添，叫餐啦、 啊，唔想谂。 烦 ，唔好。 之后会唔会再加？ 如果唔够食咪加咯。 系啦， 即系通常大家够唔够？唔够再叫啦，再叫就唔会叫多个餐啦。 系啦， 但系你有冇谂过咁样嗌会唔会系冇咁抵咧？其实，定系你觉得叫餐唔使谂？同埋一定會抵啲㗎啦， 所以我先至問你啊，想係咪呢一個係全部用錢嚟做一個根基嘅，即係最後係咪慳咗錢定少咗錢啊？ 唔係淨係計錢嘅。如果舉呢個例子，餐廳咁，你可能就話抵啲唔抵啲啦。但其實呢個預設效應咧，亦都係一個行為，即係經濟行為學嚟嘅。就話譬如我當一個器官捐贈咁樣先算啦，係啦。 即係 舉一個例子， 由餐廳去到器官捐贈， 唔係因為要完全兩個同錢冇關噶嘛，係咪先？譬如話咧，佢喺歐洲國家捐贈器官嘅比例咧，佢就話啲國家嘅差異都好大嘅，即係有啲咧嗰個參與率好高，有啲就好低。咁啊，同咩有關咧？佢話其實同其中一樣嘢就係呢個預設有關，就即是話咧，器官捐贈人數多嘅國家，佢可能就必須要咧喺個表格上咧。勾即系剔除嗰个咧，佢拒绝捐赠，系啦，即系预设咗你捐，咁即系如果你唔捐嘅话咧，你要额外再做多一重手续咧。 即系你唔剔咧，即系全部都捐 就捐啦，系啦，即系反之亦然啦，咁样咁就令到嗰个数目咧，即系佢譬如点样去 set 嗰个问卷或者点样去 set 嗰个嘅规矩，系都影响到你嘅行为嘅。正如有一次我好深刻，就系细个嘅时候跟团去旅行咁样，咁你知道咧跟团咧嗰啲導遊就會好希望你額外會加啲嘢啊！夜晚食宵夜又好，即係無啦啦送只雞上去你酒店，即係話土產啊、特產啊咁樣啦。咁我好記得有次佢就問一啲類似就係話夜晚黑我哋食飽飯啦，都好好食係咪啊？係咁，但係咧我哋有個土產喎，好犀利喎，咁啊講到識飛啦咁樣嗰只雞，咁就話200蚊咁樣大家都會想試下嘅係咪？咁其實開始都靜㗎啦，咁架車同頭先第一個問題反應， 香港人 啊 好醒目嘅，係 啊都爭少少，但係咧佢最後一句就話。好咁啊，咁我当大家都要噶咯，唔要先至自己同我讲啦，咁样我就帮你掟人头啦，咁样。其实佢就系一个预设，即系预设咗你要。咁、如果你唔要咧，你就要 bear 嗰、那个可能你觉得尴尬啦，或者可能你觉得唔合群啦，或者可能你觉得烦，要多一个手续啦。或者你要舉手啦，咁樣不如要啦，咁樣咁亦都係即係驅使你去作出某一種行為嘅一個特點嚟嘅，係、啦。 所以咧好簡單，不如呢個再引申落去咧。如果你第時你講書咧，你講一句好簡，即係講完曬之後。有問題嘅舉手啊， 係咯，係係 冇 問 題嘅 舉 手啊，你就知道啊。有問題嘅舉手咧。 就冇人 举 嘅，系啊， 冇问题嘅举手咧，就大家都举。 系啊，睇下你清唔清醒，系嘛系嘛。有时老师都会咁样，都会咁样试一试嘅。咁佢就话咧，好多时候啲人即系呢个所谓嘅预设效应咧，就系抱住觉得预设咗嘅嘢咧。應該都係好噶啦，即係正路嘅會覺得。譬如昨晚我同我媽食生日飯咁樣啦，咁初初一坐低嘅時候咧， 阿伯冇生日， 係28號，聽日係啦係啦。 阿伯冇，祝你生日快樂， 祝所有4月28號生日快樂，補翻句先係啦。咁跟住咧，一坐低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話啊，不如四個人就四人餐啦咁樣。咁跟住睇嗱，但係我咧就冇受到呢個預設效應影響。 逐件計逐件點啊？ 嗱，雖然我初初都覺得個餐好似幾抵咁樣，係，我廚房開200零蚊一個人啫喎，食咁多嘢好似抵啊。咁但係諗諗下咧，我又再揭啦，就揭開本餐牌，逐個逐個睇下啲單點嘅價錢。咁我發現，其實原來單點都唔貴嘅。咁後來咧，雖然我係食。多过嗰个餐嘅价钱多少少，但系我食嘅嘢咧又多少少，同埋又系自己拣嘅。咁后来我就发现，咁其实个餐都又唔系真系好抵啫。只不过你第一下见到佢 set 好晒，你肯定以为哦，咁佢 set 好晒，一定系每一样嘢都有，或者每一样嘢齐全。点都平过你散嗌嘅， 通常咧你点餐嘅时候咧，嗰、那个服务员一定话叫餐啦，叫餐抵啲噶，佢通常都讲嘅。 佢系咁讲咯， 咪系咯。 咁事实系咪？你冇 fact check 下？ 我又觉得咧，我又觉得有两种嘅。有啲嘅餐咧，真系好似崔杰同所讲，喂，原来你自己 点 嘅单点咧，其实个价钱系会贵少少，但系个种类会多好多。而且咧个价钱即系又差唔多啦咁样。但系有啲嘅餐厅，或者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啦，大部分嘅餐厅咧都真系叫餐咧系会平啲嘅。即系我啲咁嘅度缩鬼咧，都系每一次睇下，如果单点嘅话，大概系几多钱？如果嗌个餐嘅又几多？会几多钱？不过咧。嗌餐通常都有个问题嘅，佢虽然系好全面、好多元化，但系梗系有啲猪头骨俾你嘅，即系嗰啲就可能你呢、个我麻麻地中意食，啊不过睇佢睇在佢价钱份上，我就嗌埋啦， 即系好少十个送你都喜欢， 系啦，咁所以我就会喺即系对方预设咗呢一个嘅咁积极预设咗一个嘅餐嗰度底下咧。我就會屈服啦，就會嗌咗佢個餐啦。 係、所以佢就有佢呢一個嘅湊效嘅方法。 所以應該係每一次咧，自己再睇下個 menu。有啲鋪頭咧行得通，有啲鋪頭咧原來發覺咧 都係嗌翻餐好啲嘅。 咁同埋如果將呢一個方法咧應用喺銷售嗰方面咧，更加都有用嘅、嗯。就譬如話有啲嘢你想追加嘅、嗯，即係你額外要加嘅，其實嗰個困難咧係大過你要喺嗰個組合裡面掹走嘅、 嗯。 即係譬如一係你就追加，咁、哦、你加錢啦。但係其實你可能嗰個動機或者嗰個行為嗰、那個想做呢件事咧係冇咁大嘅、那個動力。 嗯、 但係如果你話要由嗰一樣嘢去嗰度，即係一個組合啦，我當譬如一個化妝品嘅 set 咁樣啦，你話唔要嗰樣嘢喺嗰度減翻走咧，反而咧嗰個營業額咧係會多啲嘅。 好、哦， 係啊，即係兩個俾你揀，一個咧就係你set A 平啲，咁但係咧你追加咁可能有優惠咁樣啦，反而個營業額係冇咁高嘅。但係如果另外一 set 佢話要你喺呢度已經綁好曬㗎啦，成 pack 咁樣，多啲嘅個價錢貴啲嘅。但係如果你唔要咧，逐樣揀翻出嚟咧，其實會嗰啲營業額係高啲嘅、 哦， 因為啲人傾向咧就覺得 set 好咗嘅嘢咧係已經夠噶啦、 嗯， 即係冇需要再追加。 嗯、 但係要佢減咧，佢亦都唔想煩。 嗯、 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點解解釋咗哦，好多一啲叫成個 package 啊，一個 set 裝嘅嘢咧，叫做推咗出嚟俾你，即係 hand cream 啊，又加埋呢個洗頭水啊、護髮素啊咁一 set， 咁你就覺得誒計落一定係抵噶啦。但係可能你已經冇再諗你有冇呢個需要啦、 嗯， 或者你可能將支 hand cream 送咗俾鐘哥咁樣咯，係、 嗯、 啦。咁呢個咧就是 又系喎， 預設效應啦。 嗯，呢、這個我都冇乜研究，但系我經常中伏添。 系啊， 呢、這個叫個餐啦、啊，唔好諗啊。 係啊，唔係啊，開心就得啦。 冇錯。 今日想同大家講下 homophones 語言學裡面有一啲詞語，我哋叫做 homophones。意思即是他们读音相同，不过意思就完全大不同了。今朝早林慧想考下你的是 FULL 和 FOOL， 到底是不是头先所讲的 homophones 同音而异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心里心里有个谜， 意思解作傻瓜，我哋要嘟起个嘴，发一个长嘅母音 u， 所以 f o o l 嘅读音应该系 fool fool。至于 f u l l， 意思解作满，佢系短母音 u， 呢个音系短促嘅，发音嘅时候试下将上门牙贴住下嘴唇，然后再将空气送出嚟，发呢个音 ，fall fall。呢两个字有趣嘅地方系，部分语言学家将佢哋定义为同音而异字 homophones， 但系又有啲语言学家觉得佢哋并唔系同音字。到底点解咁古怪嘅呢？原来喺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嘅口音里面，这两个字的读音都有分别的。如果你讲的是 American English， 美式口音的话，读这两个字的时候是有很明显的分别的。就好像头先所讲 ,FOOL, 我们要读 Fool,Fool, 而 FULL, 我们就要读成 Fool,Fool。 但是在英国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字其实都是读成 fall， 所以在很多英国语言学家的眼中，这两个字就被定义为同音而异字，毫无逢失。今天开始都多点留意一下身边的英文字应该怎样读，希望有一天你都可以 full of knowledge， 千祈不要成为一个 fool 啊。 不想做一个愚笨的人呢、就梗系要学精啲啦。正所谓骗徒的手法就层出不穷。 你俾我补一句啫，系点啊？想同你妈咪讲生日快乐。 哦，多谢多谢。 我再想补多句啊。 你做咩事啊？ 我妈咪都系听日生日。 哦，咁啊同妈咪讲生日。 咁多人生日咩？哦， 咦，同一日生日喎。 系啊， 劲喎！周国峰今日生日喎，周国峰都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 大家呢一段时间生日嗰啲人咧，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幸福美满啊！ 最紧要啊！ 系啊，点啊？钟哥你又生日？ 钟哥你又生日？ 讲几句，讲几句，讲嘅 咁多人生日，大家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开心。 最紧要大家开心、健康，系啦。喂，讲翻呢个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咧，咁希望大家就唔好俾人骗啦，尤其是咧做生意嘅朋友。点解咧？原来咧喺韩国咧有一条嘅频道咧，佢就讲咗有一啲化妆品嘅小偷啊，而家成日出现。嗱，大家可能咧行过啲化妆品公司。尤其是韓式嗰啲咧，佢比較 carefree 嘅，即係佢好靚啦個門面，咁然之後擺喺度嗰啲唇膏啊、粉底啊、眼影，其實都係任你試嘅，即係未必會有好似一啲歐美品牌咁樣，你一入到去就有啲化妝姐姐會問你， 跟住你， 係啦，問你需要啲咩啊，會有個人服侍你，而係咧會比較自在啲，因為可能佢又即係平價少少啦，又相宜少少啦，等你成個氣氛都輕鬆啲，購物輕鬆啲啦。咁自己会试嘅，咁但系原来咧就话咁样嘅销售方式咧，令到有唔少嘅化妆品小偷出现咗、到底啊系发生啲咩事？即系佢哋用啲咩方法咧？ 偷嘢咧，系啊， 系唔啱噶。 系啊，我知啊，唔系我想讲，我就系话究竟佢用咩方法偷嘢咧？咁 系啦，嗱，呢个大家要小心啊，尤其是咧系即系做嗰啲化妆品店铺嘅姐姐咧、可能即系你要服侍客人嘅时候咧，都未能够一眼观七啊，咁要特别留意。第一咧，有啲人咧就直接拎走咗嗰啲 tester 试用品，但系嗰啲其实好污糟， 我都觉得系咯。你拎咗，你其实讲真啦，你去试嘅时候咧，你都要揾张纸，嗱我当唇膏，你都抹好多层，然之后可能揾酒精纸喷喺张纸巾再抹，咁你先够胆试少少上去。 系啊，尤其是譬如你唇膏一来啦，二来就系嗰啲粉底，你咪有嗰啲 更加唔敢试。 咁人哋又搽上面，佢个面可能有面油，咁然之后你又攞成个嗰啲试用品攞走咗。其实 即有人攞试用品，因为有人偷试用品。 系啊，佢话喺韩国嗰边啊，好盛行啊。 我觉得偷试用品呢样嘢真系其实有啲傻咯。 但系呢个都唔够绝。第二个方法发现咗啲咩咧？唇膏俾人咬走咗半支，嗰啲 tester 咧，佢直头佢话影到系影到啊。佢咬走咗半支，含住咗嗰支唇膏， 跟住 行就 走 出门口， 跟住再攞翻我一张纸巾嗰度，跟住再攞 再用。 哇！ 再慢慢用，就有免费嘅唇膏用，何必呢？ 好贵噶唇膏，其实。 其实 我谂贵极有限啊嘛。 我真系唔系好知价。 我觉得真系贵极有限。 如果最贵嘅唇膏系几多钱支噶？我想问，即系大品牌，即系 C Channel 啊嗰啲几多钱支唇膏？ 都系三四百蚊咯。 都 系啊， 都 OK 啊。有唇膏有贵起上嚟都百几蚊啦。 最贵有啲亚洲品牌都六百几蚊。 系咯，即系都 系 OK， 即系唔会太过分啦。 以身犯险。我不如咁样讲，犯不着以身犯险。你话如果唔系六千蚊噶支唇膏都 OK 啊？ 你就明佢嘅贪念系咪？ 因为你其实嗰件事好似咬断一支蜡笔咁 啊！ 我即时喺度谂咧，我哋细个未画嗰啲蜡笔画嘅，即系好渣噶嘛，好脆弱。其实蜡笔呢一样嘢，咁咧画画嘅时候就拍断，整到成手系咧个感觉都比较差啲啦。哇！你而家仲要咬断佢，含于脷底。跟住再出去嘅时候，再吞吐翻出嚟，跟住再用翻。 我初头系以为出杰同话咧系咬断，即系可能搵张纸巾包住，然之后即系将佢截断。我以为系咁啫，点知原来真系用口咬啊！ 因为点解咧？佢想成 有闭路电视 系啦，佢想成个过程咧，好似 即係好查緊，好順暢咁樣去進行、哦、即係唔會覺得有人袋咗嘢落個袋啊，哦、或者擺咗嘢落自己個裙袋嗰度啊咁樣樣啦。咁佢就話咧，原來咧，呢一啲嘅犯案手法咧，喺學生度咧係比較常見 的。呢、哦這個都係啊、嗯！我細個嘅時候咧，又係買止汗劑嘅咁樣，咁、嗯、係去呢啲鋪頭先 啊，狂噴， 我 止曬人哋或者噴隔離 先去踢波。 我真啊，我唔會 啊！我有試過送止汗劑俾我個朋友喎， 係咯，暗示咗一啲嘢係 啦， 因為咧。我真係好中意打波啦，你都知道噶啦，識我嘅朋友。咁、嗯、我細個再打得多啲波，日日都打。我細個日日都打波，跟住咧咁嗰陣時，我哋校隊流行咧，即係每人都有特別味道嘅止汗劑。你唔好問點解啦，好白痴嘅。其實呢件事都咁啊，買咯，去嗰啲啦啦啊、石月啊嗰啲買咯。跟住咧，我見到咧有個女仔咧偷嘢啊，俾人捉個正著啊。 係、嗯、啊， 嗰、那個女仔即刻喊著住校服噶，咁樣跟住。跟住隔篱啲师奶即刻讲一句啦，就系、是、话，哦，影衰佢，咬啦，偷嘢咁样。跟住我就瞪嗰个女仔可怜， 可怜， 因为觉得佢 一时谂错咗，系嘛， 即系 一时贪心。 佢都系偷啲粉底液啊，定系眼睫毛液啫。 系，真系唔，即系唔值得咯。唔系，即系其实你偷咩都唔值得噶啦。你做犯法嘅事，你都系断送咗呢个前途。 你旧时有冇啲同学偷嘢俾人拉咗？ 有聽過咯，但係冇考究過， 同學就冇見過。但係我都好似李亞歐，即係頭先講個經歷咧，就 是、好似李亞力個 friend 咁，李亞歐 唔緊要 ，OK 嘅， 多咗個新朵添今日。我喺便利店見過有人偷嘢咯，但係又係偷啲細細包嘅食物。其實我就真係諗緊，你真係幾唔抵咧？諗下嗱，雖然我哋都係再重申一次，偷嘢係唔啱嘅，就算你偷一蚊同埋偷100萬都係唔啱嘅。 偷心都～唔啱， 但系 偷心， 但我见佢系偷一排朱古力咯，咁我就觉得，哎呀，即系点解咧？不如即系如果你真系有需要，或者你冇大银包，或者咩原因都好啦，我宁愿即系我请你好过咯，你唔好偷，真系唔好偷， 真系唔好啊！一时嘅贪念，同埋头先讲翻呢一啲嘅化妆品店咧，除咗你话喺韩国而家啊，即系讲咗出嚟，即系叫大家小心啊、注意啊、唔好偷嘢啊咁样之外咧，就系、是、我曾经都试过喺铜锣湾有一间咧，就系、是、其实佢俾你。试咧都系轻轻谂住你试下上手嘅啫，唔系谂住你化一个全妆噶嘛。我真系见到有个，我真系因为嗰日咧，我陪朋友去买支眉笔。咁佢咧就唔似啦，因為咧佢就係真係香港人嚟嘅、因為聽佢講嘢，因為佢嗰個化妝嘅程度咧，佢真係由底妝開始試，但係我哋而家係戴住口罩噶嘛，佢就成個口罩拉低咗，咁佢咧就搽到塊面好白啦， 咁個下巴咪化唔到咯， 搽咗好多啦， 頸咪化， 佢化唔到頸，化唔到頸噶，佢將個口罩拉低咗，首先咁樣已經好污糟啦，第二件事咧佢就由粉底開始搽到塊面好白，係用好多，咁跟住就再用碎粉。定妆啦，咁佢系成间铺头行嘅，因为每个位系唔同噶嘛，即系粉底系一个位， 所有嘢都用晒 concealer 啦， 定妆系一个位，系啦，跟住之后去眼影一个位， 佢咪做 demo 俾你睇， 唔系，跟住 我谂佢会吓走崔健彤咯，见到佢咁样试完晒，仲敢买咩？ 我好惊，跟住咧嗰个售货员其实有好有礼貌行到埋去，即系首先觉得其实好似佢又唔系真心帮衬， 已经怪怪地啦， 系啦，同埋又拉走咗个口罩，咁去埋去劝佢啦。咁但系佢一句话，我唔拉低个口罩，我点试啊？咁样， 但冇话试全妆， 系 咯，你咁样发发。 咁但系原来真系 未试真系嘛？ 未试真啊？ 定系嗰啲咩啊？神秘顾客嚟噶， 佢真系试当真啊！佢真系成个妆可以行走啦。试完之后， 化得好唔好啊？你觉得？ 其实。真心又真係化得幾好，以咁樣嘅速度嚟講，佢又真係化得幾好。不過我都即係鄧呢啲銷售業嘅朋友仔，即係查下都有時遇到呢啲客人㗎。 麻煩啲啊！ 五美元。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嘅驟雨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影響廣東沿岸嘅偏東氣流正係緩和。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车多，龙尾喺美松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喺泽安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龙盘苑。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行车缓慢，排到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咁后少少嗰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慢车，排到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的贴留下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给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9:08，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咧个别发展啊，标普500指数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啊。美国企业咧业绩表现咧就引起关注啦，道指咧要跌6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1点啊。个股方面，苹果公司咧今个礼拜会派成绩表啦，宣布计划未来5年咧喺美国投资4300亿嘅美元啊，较原本嘅计划增加，刺激苹果股价咧全日都有得升啊。至于其他公布业绩嘅股份咧，包括仲有 Facebook 啦、亚马逊啦、微软啦等等嘅股份啊，全线上升。虚拟货币比特币价格回升啊，连带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全日升咗 4.44%， 系表现最好嘅股份，收报304.54美元啊。至于港股嘅表现咧，都唔差，睇下今日有冇北水持续涌港啦。 网球、羽毛球、排球呢啲大家熟悉嘅球类，我哋当然知道个玩法啦。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守面球呢？ 首棉球源自1981年日本的爱知县，有一位叫做山口荣三先生所发明和推广的。他的玩法和网球、羽毛球很似的，不过他们就没有拍的，是用手去将球打回对面，所以选手是直接接触这个球身，在球的方向、力量上可以说更加容易操控的。手棉球的发球动作类似网球的，亦都是由高处砸落地下之后摆动另一只手将球打去对方的墙那里，而且他还可以走到网前截击，好像打网球那样呢。手棉球是用手替代球拍去到击球的，而每一次只可以用一只手去到打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棉球其实很轻的，重量是只有50克，球身轻巧，所以毫无杀伤力，适合任何人士玩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魔力球 来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喺电话侧边咧，咁啊朝头早已经拨通咗霍太嘅电话。你好啊，霍太。 你好，早晨。 系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到你点唱啊？想点唱俾边位啊？ 我先生 阿霍生， 5月1号佢登陆65岁，咁又可以平两蚊搭车。 哇，系咁啊，霍生啊，梗系继续嘅健健康康啦，系嘛？ 是啊是啊是啊。 是咁啊，霍生之余呢仲有其他人，我听你嘅口吻系嘛。 是啦，5月6号系我个儿生孙蓝蓝生日。 蓝蓝系嘛， 是蓝蓝。 蓝蓝是蓝蓝生日快乐。仲有呢， 是仲有5月26号系我个大孙。 是 生日快乐。 我大孙叫咩名啊？ 洞洞。 洞洞啊，蓝蓝洞洞都系5月份生日喎。 是啊是啊，祝佢哋快高长大啊，开开心心啊，咁过日子啦。 吓，佢哋系读紧书定系点啊？ 读紧书。 哦，咁啊要捉埋佢哋学业进步先得，霍太。 系啊系啊系啊，漏咗啊漏咗。 唔紧要，仲有冇其他朋友要点唱啊？ 仲有我个好朋友咧，佢成日都有听你哋嘅 收音机嘅。多谢多谢多谢。 我个好姊妹。 系。 我祝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 系，好姊妹叫咩名啊？ Lisa。 Lisa， 哦 ，Lisa 好嘢啊 ！Lisa， 你扭啱台啦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啱啦吓，多谢你嘅收听啊！咁啊，霍太仲有啲咩最后嘅祝福咧，就送晒俾头先咁多位嘅朋友嗱，有啊，有老公啦，又有孙啦， 林林啦， 林林啦， 洞洞啦， 洞洞系啊，有啲咩祝福最后嘅送俾佢哋？ 祝佢哋开开心心啊，快快乐乐啊，仲有全香港嘅人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好多谢你嘅电话，霍太， 拜 拜。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调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9点 4:54啊，听过郑中基嘅 My Only One。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小明医生，早 晨啊，My Only 小明医生， 系啊， 多谢多谢。嗱，今朝听你哋讲啊，草印花，咁啊，以前咧啊，几廿年前系所谓草邮票嘅啫，系嘛？好啊，最近咧就有讲翻有啲邮票，啱啱俾过你哋睇啦， 系咯。 是紀念呢個所謂對抗新冠疫情的戰士啊，事件啊，點樣落單啊，諸如此類。咁啊，全世界咧，原來而家大概有23個，起碼23個國家同埋聯合國咧，係出咗呢啲郵票。 哦， 係啊，嗱，我相信因為而家都唔興草郵票，所以你哋都唔知啦。即係以前我哋會噶嘛，做個咩小船章啊，啊叫阿媽擺落保險箱啊咁樣，諸如此類。但係而家，唉，此情不再噶啦，已經好啦。咁但係呢啲郵票咧，相信都有個紀念價值嘅，喺好多國家都係有貼郵票啊、寄信啊咁樣。 唔好咁唏噓啦，小明醫生。 咁唔係叫唏噓，呢個事實啊，時代的巨輪， 巨輪啊， 係冇辦法噶，你係轉唔到噶。即係時代巨輪咯，我真係又會知道哦，咩叫流行曲咧？pop music 就係 pop 嗰一陣間嘅啫。啊，唔好話以前啊，聽幾十年啲老歌咁個唔緊要嘅呢個係咁樣嘅。咁你唔用郵票咪第二種咯。而家郵票好多都唔使黏，咪有個機揼一揼咁，係 啊， 又去咗啦。咁係方便嘅。咁但係喺啲藝術情即係情況咧，咁啊唔同。好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度冇辦法，但電台有一個問題咧，有啲相我哋掟唔到出去睇，咁啊你哋就睇到。 嗯， 好啊，你會見到啊呢、這個仁兄，咦咁得意嘅咁樣。 就話今朝阿李嘉仁醫生咧就俾咗一張相我哋睇。 係啦。 咁呢張相咧就係一個應該係外籍人士。 外籍人士。 咁但係咧就只係見到佢額頭到鼻哥嗰個部分，即係見到眼睛啦。 係啊。 左 邊咧就紅。右邊咧就唔紅嘅， 嚇 呢個咧廿幾歲仔嚟嘅啫。 咁 佢點樣咧？佢凡親跑完步啊嚇咁樣興咗之後咧，左邊面咧就紅咗就出汗，右邊咧就又唔紅。 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就會一邊面會泛紅，另一邊咧就冇嘢。 佢好似戴咗半頂帽咁，一邊就遮到太陽冇曬傷， 係 啦，一邊啊就遮唔到。 啊，以前化妝就話點樣咩黑白無常，一邊面白一邊面黑，佢呢個天然係咁樣。 哦，天然 係啦。咁然後咧，你佢睇醫生啦，一睇醫生咧又發現多一樣嘢啦。嗱，我哋眼睛有瞳孔嘅，咁左右眼嘅瞳孔咧。黑就放大，光就縮細、但佢一邊咧就細嘅喎，右邊啊，右邊嗰邊咧即係唔紅嗰邊咧就細嘅，左邊係正常嘅，即係兩樣嘢嚟嘅，一塊係面嘅皮膚，然後個瞳孔嘅 size 兩邊不同嘅，咁呢個咧係即係所謂一個先天嘅病。英文咧叫 Harlequin syndrome，你亦都叫小丑，小丑呢、這个症候群合啊，群合症啊，诸如此类。好啊，咁啊呢个究竟系乜嘢事呢？就因为咧我哋控制面嗰啲出汗嗰啲啊，控制呢个瞳孔 size 咧系有啲自主神经嘅，autonomic nerve， 佢嗰度咧有啲神经线嗰啲。細胞出咗事，係啦，咁就影響到有呢個現象。 但係咁啊，醫生啊， 係啊， 點解會得一邊係咁，另一邊又冇嘢咧？ 哦，佢就係咁樣， 即係本身個徵狀就係一邊有事，一邊冇事咁樣。 就係、是、呢個啦，就係、是、一邊係、同時咧，譬如佢冇影響嗰邊咧，就眼可能個你發覺即係冇出汗嗰邊啊， 嗱， 冇出汗嗰邊咧就唔正常喎。 哦， 冇出汗嗰边系 唔 正 常， 系，梗系，因为 佢做完运动 ，suppose 系会出汗， 系咯，系咯，即系你见到左边红，右边唔红咧，即系右边嘅神经线有嘢，咁、同时右边咧嗰个眼皮咧亦会垂咗落嚟啦， 哦， 系啦，垂咗落嚟，嗱呢啲咧系60%咧系原因不明嘅， 哦，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而家现代科技有好多时候咧。你又做磁力共振啊、電腦掃描啊、打啲血管顯影啊咁樣， 即係最緊要搞清楚，唔係腦入邊啲血管、頸啲血管有問題，唔係生瘤啊，唔係撞親啊咁樣。 嗯嗯。 咁啊，60%咧係原因不明嘅。 哦，咁但係其實對於成個生活有冇好重要嘅影響先？ 冇乜影響嘅。嗱、哦，第一時你影相，你好少話。跑完步啊，紅曬咁樣，走去影啊！ 唔使，而家唔使驚啊，有美圖啊， 即 係自己執。 我多數都三七面側側地。 邊邊啊？邊邊啊？ 左邊咯，左邊咯，我得左邊面嘅啫。 啊，所以呢啲咧係真係好得意嘅嘢，即係就對個人就冇乜害，但係咧即係你見到咧唔使驚，哇！呢個。即係最驚會唔會係傳染其他人呢？呢個係唔會嘅。 但咁啊，醫生，如果我譬如話當事人啊，佢自己發現自己有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同埋係咪需要去醫治，定還是有佢都 OK 咧？ 係，所以一定係睇睇醫生。 嗯、 我講過，睇有陣時要做啲檢查。 嗯， 以前咧就冇咁多醫療設備啊。 嗯， 而家多咗好多，可以去。照清楚個腦啊，啲神經線有冇嘢？但係咧，亦都冇咩可以好做，因為呢度係所謂呢、這個T2 T3 嗰啲自主神經嗰度有事嘅。 嗯， 啊呢、這個唔使驚， 唔使驚嘅， 大多數咧都冇事。 哦， 但會唔會自己好咧就好難嘅。 哦， 啊佢都係咁樣， 即係不斷都會係咁噶啦。 不斷都係咁啊嘛，你自己知啦。 嗯、 啊，做完之後做完運動，你話俾人聽，嗱、啊、我一邊面會紅啊咁，等、人哋唔使驚嘅， 等 識咗就唔使驚。好啦，嗱、啊、另一樣嘢咧又係幾得意下嘅。一路喺度醫新冠肺炎嗰度咧，不同嘅藥就可以試啦。咁其中有一種咧，係2020年喺澳洲咧係試過一隻藥啊 ，Ivermectin， 伊維菌素。嗱，伊維菌素咧係已經發明咗一段時間，佢主要咧係醫寄生蟲嘅。咁呢啲寄生蟲咧唔係人類嗰啲先喎，多數而家係攞嚟咧。在这个醫動物的在獸醫方面呢就用很多的。 嗯、 我發覺呢他在这个實驗室做過咦好像这隻藥對新冠病毒怎樣啊我就說出來了。 嗯、 凡親一隻新藥醫了主要是給動物用呢人類的實驗呢不會多的。 嗯 啊、所以說呢这个是一個很爭論性的藥物的時候。就是擁護呢藥物咧，就周圍去希望話宣傳啊，多人用啊咁樣樣。另一方面咧，你都唔夠資料，你點可以話俾人用一定冇事啫？喺、動物用咧就 OK 喎、但係唔係醫新冠咯，係醫寄生蟲啫。好啦，但係有一樣嘢好得意，凡親有一樣嘢，有人聽講話得，而真係咧有人有病咧，佢會千方百計。无论你是偷运入嚟啊，黑市炒啊，都搵嚟试嘅。 嗯， 咁所以咧，一路喺度争论紧，啊，而家都未曾即系盖棺定论呢次药得唔得嘅。 嗯， 啊，咁所以话，即系太过一个人，当你系病咗，即系好 desperate 嗰阵时候咧，你可能乜都试嘅。 嗯， 咁啊，但系而家其实我哋真系好多只药试紧， 系 啊，包括就类固醇。嗱，類固醇咧，我哋講咗好耐，係你唔識用咧就魔鬼，識用咧就係天使。咁、如果佢一發覺咧喺類固醇發覺，如果你好嚴重嘅，好即係哇就死嘅咧，咁樣一路大劑打落去咧 ，OK， 係幫到一個人係少啲嘅死亡率嘅。但係呢個係講嚴重嗰啲喎，因為點解咧？譬如你嘅病人，你自己唔係好嚴重嘅。醫生問我同你打類固醇好唔好啊？唉，唔好唔好，我未衰過，未有咁衰。但係當你真係好病嗰時候，打類固醇好唔好啊？好啦好啦，咁 咩都試咯。 係啊，所以就呢一個樣嘢咧就好難講嚇，因為你個病人嘅心理嚇，同時醫生亦都冇乜好揀啦。咁最後呢招咁啊，發覺咧係呢個係世界衞生啊，有啲有報告嘅呢啲係佢嚴重嘅病症嚟講咧。是對於可以減低個死亡率的、所以話啲不同的藥物在新冠咧就引發很多的 問題啊，好多有趣嘅事情走出嚟噶、嗯。 不過就話聽下醫生講係最後一招啊，即係嗰個類固醇已經係去到啊， 好嚴重啊、嗯！但係因為如果你唔係好嚴重，你又唔制噶， 嗯， 係 嘅、 啊，啊，我唔制嘅， 嗯。 咁啊，另一樣嘢咧就係所謂打新冠疫苗咧， 嗯嗯。 咁我哋個而家好多時候咧就係驗一驗血壓先， 嗯 嗱、啊，多數人去到醫生嗰度驗血壓咧一定高嘅。 哦、因為他怕緊張是吧 是的在這個 那個環境影響、啊、 在外國一次有個研究、嗯、去到這個急症室有30,000個人去急症室、啊、沒事走的呢、嗯、50%的血壓是高的 是、 啊、50%我記得、啊、去到160啊100啊這樣上壓160、 嗯嗯、 但是跟著這兩年呢去再去看這些高了血壓的人呢就是冇乜事嘅， 系 吓，即系所以话呢个血压高，有啲人会低翻添，咁、所以话去到某个环境咧，就真系影响，系、嘛？譬如啊，见到啊，崔杰同有啲血压又高咗啦， 系啊， 激心啊，因为 唔使惊， 唔使惊啊， 冇事嘅，行开一阵你就冇事噶啦。 但系跟住，如果真系发觉咦有啲高咧。唔該，你繼續睇住你血壓， 係 咁啫。 唔該曬你醫生， 唔該曬。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減低染疫嘅風險。 我明白曬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9:26啊，追踪31。卡神罗启山，早晨，卡神。 早晨啊！ 哇，真系咧，即系其实咧。以前我哋細個咧，即係冇咩點聽過呢個假新聞呢樣嘢噶嘛，兩位係咪 啊？ 但係咧，就聽得最多咧，就係阿特朗普啦，係嘛？嚇、都費事同你講假嘢，一句假嘢搞掂曬嚇。咁但係假新聞咧呢排咧就係掀起熱話啦。咁所以咧今晚咧10:31咧就有個而家有個預告啊，就係、會有個 live 直播嘅，就係、究竟。啊！咩系假新聞呢、香港有冇假新聞嘅咧？又出喺邊度嘅咧？嗱，假同埋誇張，又或者係有偏頗，又或者即假嘢最攞你命嘅就係、有啲叫擺明係假啦，有啲咧就有70%真 30%假，咁你就好容易混淆噶咯。咁、其實咧，如果既然係假嘢，仲要係新聞咧，立法規管係好事嚟噶。咁最大問題係咩呢？你點樣定義佢係假？呢、這個最麻煩啊，係咪先？ 我睇過啲紀錄片咧，有陣時啲新聞咧，可能經過咧50年之後咧，先發現咧報嗰個人原來報錯咗，先發現咧真相原來喺50年之後先發現翻出嚟咯。即係我睇啲紀錄片講啫，係啊。 同埋有時候佢又唔係全心報假， 係咯， 佢當時都以為係真， 係啊， 呢啲先至麻煩。 唔係啊，但係有啲係全心報假。 系啦， 但系就可以欺瞒到50年， 系啦， 跟住 到 时50年之后咧，就话俾你听啊，原来佢啊全心报假嘅咁样，即系各样那样嘅事都有发生啦。 系啦，所以咧今日咧有个 Facebook Live 咧，但系就今晚咧直情喺呢一个10:30里边现场直播嘅，就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工联会嘅郭伟强啦，就同埋咧系。记协嘅副主席啊，陈朗星咧就两个就会倾下究竟点样立法，同埋大家会担心啲咩话题嘅。咁啊，今日咧去到呢个日常8:30啦，咁啊去到咧 band band 声啊，五人男子摇滚乐队啊，吓咁咧就系、叫京咩花死啦，唔系好识读添。 吓 吓。诶、唔紧要，我哋讲第二样。 好啊，即系咩咩声啦。之后有咩睇？ 唔讲男子，讲女子。 系咪京乐花？ 系啊，我都即系 应该 系京乐，应该系京乐花嚟。咁咧就系佢哋嘅成员咧，就阿亮啊、阿峰啊咁样。咁佢哋咧，咁相信咧，每次嘅难关咧，都系成长嘅机会嚟嘅。 系 咁其实咧，如果你要玩 即係搖滾音樂，再加埋香港樂壇咧，你應該嘅難關咧，同埋成長機會係多的是啊嚇，咁樣咯。咁另外咧，亦都可以睇下女子唱作組合啊 ，Robin and Kenny 咧，其中一個成員咧喺英國啊，阿 Kenny 咧就求學嘅時候咧就開始接觸吉他喎。原來咧佢係即係透過呢、這、一個參加倫敦街頭音樂啊。比賽進身呢個樂壇噶，咁、今日可以睇睇佢啦。咁樣就話，我又想咧就係睇下啲恐怖嘢喎、哦，咁得啦。九點半，歷史二三事，點解工程又出事？最多片段嘅就係嗰啲起重機發生意外啊，就好突然啊。 好，唔該 ，Kason， 留意一下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负责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出现疫苗接种记录错误事件的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能够接种科兴和伏必泰疫苗，职员登入电脑系统户口时错误输入账户，导致列印的疫苗接种记录名称有误，有五名市民受影响，职员发现之后已经即时更正。他说已经提醒职员确保登入系统时要准确。另外，聂德权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回应回港二计划放宽，被问到会否担心内地回港的居民可能有假阴性的情况，他说内地疫情受控，风险相对低，港人回港前必须证实没有到过中高风险省市，到机场之后要接受检测呈阴性才放行，即使经陆路回港，因为口岸条件限制，无法要求港人即场接受检测，但亦有要求有关人士要在第二日和第十二日接受强检，认为安排已经考虑风险和属稳妥做法。香港和新加坡最快下个月26号重启航空旅游气泡，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最少14日之后才可以乘搭专属航班前往当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球疫情仍然肆虐，本港居民出行时需要额外保障，因此特区政府提出有关要求，16岁以下或者身体状况不容许接种疫苗的市民可获豁免，但需要作出申报。对于民主党指新加坡居民来港前不需接种疫苗，形容安排是不平等条约，质疑当局为接种计划谷数，邱腾华回应说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做法合适。至于会否要求新加坡居民接种疫苗，邱腾华说各个政府都有方法保障自己的居民。他又说日后和其他地方商讨旅游气泡安排时，都会以本港居民接种疫苗作为起点。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境外输入病例，当中四川5宗、广东2宗、内蒙古、上海、浙江和重庆各有1宗。另外新增1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4宗当日转为确诊，全部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96,610宗确诊，4,636人死亡，85,658人康复出院。印度向欧盟寻求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和医用氧气援助。印度的新型肺炎新增个案连续多日创新高，世界各国承诺向印度提供紧急援助。欧盟发言人透露，印度已经请求提供医用氧气和抗病毒药物，特别是瑞德西韦。 發言人又說，歐盟成員國中愛爾蘭已經提出提供氧氣，相信對於呼吸有問題的病人至關重要。德法兩國亦表示將提供協助。被問到歐盟會否限制來自印度的航班，發言人強調歐盟不鼓勵來往於第三國的非必要旅行。印度連續五日感染個案創新高，單日新增超過350,000人確診。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多雲，間中有驟雨，日間氣温徘徊24度左右，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較為頻密，星期五天色好轉，日間炎熱。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870點，跌85點，成交金額23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440點，跌5.1點。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1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09.2，跌5.5；美团298元，跌7元；腾讯控股621元，跌7.5；力劲科技10.28，跌1.6；阿里巴巴226.4，系升咗0.8。中国平安85.75，跌2.5；创科实业143.2，跌7；友邦保险99.5，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2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1，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6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6,4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26美元，卖出1,77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狮隧口，亦都影响到咧就系龙悦道车龙咧就排到去泽安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慢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狮隧口，亦都排到咧龙悦道近住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只系入口范围一段咧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喺和富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见到个细路甩咗只拖鞋。早几日揸车经过弥敦道一个十字路口，我见到两个人，一大一细，大嘅大约系30岁左右。非华裔女性，细嘅大约5、6岁，黄皮肤小孩，两个拖住手嘅，直接分析应该是一个外佣姐姐带住小主人过紧马路。当佢哋去到马路中心嘅时候，小朋友突然甩咗只拖鞋，外佣姐姐停低咗，望都冇望过佢，只系企咗喺度。小朋友就用佢比较短小嘅脚，试图撩翻只拖鞋嚟着。佢撩咗5、6次先成功，而喺呢个过程里边，外佣姐姐只系企喺度，头也不回，感觉系两个人好有默契，即系好似试过好多次都系咁咯，完全知道呢个小朋友自己系会搞得掂嘅。当然不出所料，小朋友终于成功撩翻只拖鞋，然后两个慢慢斯斯然继续过埋半条马路。两个人搭上行人路之后，交通灯先转颜色，时间掌握非常厉害。你可能会话啦，呢、这个外佣姐姐抵闹啦，带住屋企个小朋友咁危险过马路，唔跟红绿灯，小朋友甩咗拖鞋仲唔帮手抵闹啊？但系你喺闹佢之前，有冇谂过你系用乜嘢角度去闹佢先？系用一个旁观者嘅角度？用一个唔知头唔知尾嘅角度，还是系用一个花生油嘅角度呢？喺呢件外佣姐姐带住小朋友甩拖鞋事件里边，受影响嘅应该有3个单位，包括咗外佣姐姐、小朋友、小朋友嘅家人。先从外佣姐姐讲起，佢比较冷静嘅反应，即系反映出佢对成件事系充满信心嘅。就算佢唔跟红绿灯过马路，小朋友甩咗拖鞋，佢都清楚可以知道点样可以好安全咁样过到呢条马路。呢份镇定可以反映出佢对处理呢啲事系非常有信心，嗰份信心可能系嚟自经验。咁即系话佢试过好多次咯。从小朋友角度嚟睇，甩咗只拖鞋，咪着翻只拖鞋咯，事情简单不过啦。小朋友亦唔会翻到屋企同家长讲：阿妈，我今日过马路嘅时候甩咗只拖鞋、哦。要讲啊，都系问阿妈今晚可唔可以打耐啲机啦。就算讲，作为家长会唔会听？而家有几多家长系会听自己小朋友讲嘢嘅呢？可能见都未有时间见添。从家长嘅角度睇，由于小朋友同外佣姐姐都冇同自己讲。即是他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不需要有任何反应。由于外佣姐姐当没事，小朋友挂住撩翻只拖鞋，家长无从得知，所以整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只不过变成在香港这个这么奇特的社会里面出现过几秒钟的小事情，好快就淹没了在历史里面。随着时间流逝，大家都会唔记得，包括当事人在内。香港人除咗过马路过得快之外，唔记得嘢嘅速度一样咁快。你可能会话啦， 細路過馬路甩隻拖鞋啫，使唔使講到咁遠啊？咁又係嘅，有邊個細路未甩過拖鞋啊？你未必會認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應該聽下我講。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點半鐘，梁榮忠。 童年時逢開窗，便會望見會飛大象，但你嘛為何我這樣失常？以旁人形之姿，話我現已太深近視，但我任人胡說只是見。 你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我最近咧喺呢个面书上面见到好多人分享啲食谱咧，都系同呢个芒果有关。哦、应该咧食芒果嘅季节就嚟啦，系啊。喂，因为冬天嘅时候，即系几个月前咧，之前整过几次嗰啲芒果糯米糍啊，点不知咧买唔到啲靓嘅芒果咧？ 今年呢啲芒果咧唔靓， 唔靓啊！ 我食过两次都 系咪系几时啊？最近啊？ 两个礼拜到。 哦，我谂慢慢踏入可以食芒果嘅季节。 因为你都知道咧，芒果咧湿热噶嘛。 系系系。 我哋呢啲养生 冇咁多 quota 系咪？希望靓嘅正嘅先食佢一次咁样。咁其实咧都芒果除咗整呢个芒果糯米糍啊，或者芒果布甸之外咧，咁今朝早咧分享一个简单啲嘅食谱，就系、是、呢个 芒果布甸已经好简单。 杨枝甘露啊。 哦。 唔系噶，如果你要整到好似。似酒楼嗰款芒果布甸咧，佢有啲唔系净系用嗰啲布甸粉整噶，有啲会落啲生鸡蛋啊咁样噶，系、哦、啊，所以佢个质地咧有啲点解会唔同啲，有啲实净啲，或者唔系食落去净系斋粉嘅感觉咧咁、样。 明白。 嗱，不过杨枝甘露咧就简单嘅，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想食下芒果或者啊见到街市个芒果靓嘅，想买翻嚟整咧，可以试下。咁、你就要煮西米啦，西米就大火煮佢十五分钟左右，咁淋咗之后咧就焗一焗佢，焗佢五分钟咧，之后就可以过冷河备用噶啦。咁芒果就当然就拣个靓嘅嚟切粒粒啦。咁不过咧就攞三分之二嚟打做芒果蓉。 哦， 系啦，因为你杨枝甘露咧，佢嗰个叫做汤啊，咪即系好似有啲芒果汁咁样。 但西柚嗰啲又点搞？ 系啦，西柚咧嗱，如果你觉得麻烦嘅话咧，你就可以去嗰啲超级市场买啲开咗嘅。 系啊，要买啲开咗，嗰啲就好麻烦。西柚咧，首先你二人家庭咧，你真系要怼晒成个西柚咧，唔系咁容易啊，叶师傅。 除非你想食减肥餐啦，系啊，咁啊，买少少嗰啲已经即系现成嗰啲西柚肉啦，咁啊将水啦。椰浆啦、花奶啦，打好咗芒果蓉啦、芒果粒啦、西米啦，同埋西柚肉咧，将佢捞埋一齐雪冻咧，咁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噶啦。 几好呢、一个杨枝甘露，甘甘地、甜甜地， 方便啊、 开胃开心。 走得太近，爱侣悉心援引，承诺与责任，心愿纵而不曾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再发奋。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 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常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再不分，情若至深，如此率真。 十分啊，听紧有谭嘉仪嘅《好情人》，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5%。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喺屋企寻宝嘅享乐啊！我见到哦， 即系搵翻嗰啲唔见咗嗰啲嘢，系嘛？你又可以咁理解，又或者系咧，系你无意中搵到一啲意想不到嘅嘢。 我个我系来自咩咧？ 啊咩啊？ 来自我屋企得200尺，冇乜嘢要搵嘅。 哦，咁你寻我啊，寻我啊，因为我系你嘅宝贝， 系咪？你追我啦！ 我以为要上你屋企寻，你屋企4000尺，大把嘢寻啦。 系啊，分分钟喺嗰啲咧角落嗰度揾到啲银纸摄住喺度啊，摄住台脚啊嗰啲啊，去掹翻两张都唔错啊。如果系咁嘅话，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最近咧就开始喺屋企咧慢慢执嘢嘅时候咧，就揾到一啲意想不到嘅收获嘅。嗱、之前咧一路印象中咧搬屋嘅时候，记得有啲嘢系存在嘅。例如是一些以前读书时候的成绩表啦，功课簿啦，大学时期的书本啦，笔记啦，咁有一段时间好想找翻呢啲嘢出嚟，但系咧当你要找的时候咧，好古怪，你是永远不会找到的、你明明记得自己应该是摆在呢一个位置，好合理地觉得自己一定是收埋咗喺相关的位置，譬如书你梗系觉得喺书架找的啦，唔知佢系点都找不到。但系隔咗一段时间，当你唔揾嘅时候咧，佢又会无啦啦捐翻出嚟 嘅。系啊，永远当你放弃嘅时候，佢就会出现嘅。 咁我咪应该早啲放 棄？系啊，系啊，啱噶。所以你越早话唔揾咧，佢就越快出现咯。 但我都有试过放弃咗，佢都真系唔出現。我而家我嗰个听 call 嗰个嘢真系唔见咗。 咪因为同你嘅命格有关 咩啊？都系衰格系嘛？ 听 call 个嘢即系咩 ？Headphone 嗰两粒啊，系啊，无线嗰两粒啊，即系成日好容易唔见嘅咧。 咁你真系唔见咗啊？ 咁跟住我咪尝试用电话揾佢咯。 系揾唔揾？ 可以噶嘛？ 可以噶，我唔知。 可以噶。 佢话我，佢话喺屋企，即系喺广播度附近。但系我喺屋企。 我成日怀疑嗰个佢话喺屋企咧，系曾经喺过屋企。 唔系会唔会喺就系喺广播度喺条街嗰度啊？ 都有可能，因为我成日喺度出出入入。 系咯，狗仔收埋咗啊！ 我唔会赖佢嘅，我都系我唔好啦。 我哋成日讲噶嘛，呢啲叫地板精灵啊，即系地板精灵食咗啊。 哦， 我成日讲啊嘛，平行时空， 平行时空 跌咗落，跌咗落去另一个时空。 希望用完之后俾翻我啦。 另外一个自己无端端多咗嚿嘢， 唔系俾人用，另外一个自己咧。咪平衡世界入边， 自己啊嘛， 迟到五秒嘅自己咪用紧， 唔紧要，边个都 用。 喂，林慧，你寻咗啲咩宝啊？你 继续讲啊，继续讲。 嗱，我揾翻我幼稚园时候嘅默书簿同埋测验卷。 哦， 系啊，因为咧，我完全对于我以前细个做过啲乜嘢咧，我写过啲咩字啊，嗰个阶段嗰啲测验模式啊，同埋成绩表系点样评分，我系冇印象嘅。咁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咧，我好想揾翻出嚟。因为我就想同我女讲，其实阿妈以前嘅细个嗰张都系咁样噶，咁，因为大家都系同一个学校嘛，咁但系之前一路都揾唔到，突然之间偶尔咧，我就系攞一啲证件咁上下嘅嘢，原来我就将成沓我觉得好重要嘅文件就同啲证件放埋咗一齐，咁就收埋咗个柜顶嗰度，咁无意中一掹嘅时候咧，就有包嘢跌落嚟啦，咁就意外地发现原来我仲有幼稚园嘅试卷摆喺度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细个都几神奇嘅一个地方，就系我妈又系好犀利嘅，佢竟然将我以前啲默书簿啦、功课簿啦、测验卷啦，全部都储起晒咯。系啊，我有一日打开个柜咧。我是想找大学时候的教材， 又俾我揾到， 哇！ 又俾我揾到小学嘅时候嘅册页卷， 屋企好大先收得晒，真系。 系咯， 我怀疑你阿妈以前系咪做秘书噶？即系咁中意将嘢 filing 咗咁样。 阿钟哥，你讲得啱，佢真系做相关工作，而我揾出嚟嗰啲咧，真系 filing 晒嘅，真系揾两个窿嗰啲嗰啲 file 咧，硬皮 file 咧，一页页咁样全部钉装好晒咯。 哇！ 系啊，所以我真系可以慢慢完整地揭嘅。 哇！真系养你真系好忙碌啊，即系又要 filing 书教学，又要 filing 咁样。 系啊，我都觉得几忙碌，我而家都觉得自己都开始好忙碌，因为我都有做 filing 呢样嘢。 即系你都会帮你个女即系储起晒。 是啊，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其实真的有一个未雨绸缪是需要的。我不知道我的小朋友将来会不会再有下一代。但是呢，我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当我帮小朋友去考学校的时候呢，原来如果爹地妈咪是读那间学校的母校，他会要求你出示小的时候的学生证。是啊，手册啦，功课簿啦，或者是学生相的。 哇， 这四样东西我觉得真的不是个个有 keep 的，讲真的。相可能都有机会的，但我想学生证、功课簿是未必会咯。 功课簿冇 keep 啦，真系 冇啦。而 家即系仔仔咁样啦，阴公真系 冇 keep 啊！我大学嗰个证书都冇 keep 啊！ 我嗰张要 keep， 唔使噶， 嗰张揾工啊嘛。 我个同学哇， 但系揾工真系好少攞张证书出 嚟。你谂住唔同我合作啦，系咪？我自己都好惊啊！ 我 自己都好惊。 喺呢度毕业咁样噶嘛？ 唔系，我嗰阵时好耐已经有啲同学仔同我讲话，诶呢啲唔使 keep 噶啦。佢保靓翻噶嘛，跟住我就去校务处嗰度问啦，系咪可以保靓啊？系噶，咁点解要 keep 咧？ 咁梗系要 keep 啦，贵啊嘛，你保靓要俾钱噶嘛。 我又冇问几多钱，但你估几多钱啊？ 几多钱咧？ 几百蚊， 我谂系咁上下。 几百蚊系钱啊， 都系钱。但我想问， 睇下佢系好重视学业噶，你睇下钟哥，佢系好重视， 好认真呢样嘢。 其 实 喺佢背囊啊，而家嗰张嘢， 每日都 随身携带。 我影咗张相噶啦， 睇嚟你随时谂住搵工。 点啊，林伟？ 但我其实想问咧，保领呢啲证书有冇写住保领噶？ 冇噶， 冇噶，即系同本身原装嗰张一样噶， 一定啦。 因为有啲会噶嘛， 仲新啲添啊个 logo。 你信用卡保领都写住01咁样啦，即系会有 考究过 个 logo 仲新啲添。因为我怀疑保领可能真系有啲唔同噶，会唔会啊？ 唔紧要啦， 佢唔会否定你学历嘅， 系就唔会嘅。 你了解翻现实先，佢唔会否定你学历噶嘛。 我想讲咧喺呢一方面咧，我不得不打个岔咁样认下叻嘅。呢个毕业证书咧，我保存得好好，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咧？过胶 ？No， 床下底。 保险箱唔系整咗啲铜板嗰度， 唔系外国有木地板下低， 梗唔系啦， 因为喺学校冇攞走， 冇错啦。 哇，呢招真系好绝啊！ 崔杰同好嘢， 估到 点解摆喺学校咧？ 因为我毕业嘅时候张证书系未发，跟住就一路咧个学校校舍装修搬咗去唔知边度，跟住就嗰一年咧都冇时间翻去再攞，跟住等下一年，等下一年，等下一年，等下一年， 你咪一样同我一样要保领， 即系又要保领。 唔系啊，但系我最近系早两年攞翻屋企， 佢又真系 佢真系同我 keep 咗咁耐，系啦，冇错啦。咁我觉得呢个 好学校啊，真系 都系一个 好啦， 好好学校， 好啦，我哋啲学校梗系好噶，系咪先？ 系啊，香港好多好嘅学校嘅，梗 系 啦，即系呢一个。即系不过呢个咁样讲笑打趣咁讲啦，即系大家梗系自己尽快拎 翻张证书翻屋企啦。有冇想影多一次毕业相咧？林慧，你早两年攞翻自己张证书嘅， 我冇喎， 系嘛？ 点解你觉得要影多一次毕业相？ 即系又要攞翻扎花，攞翻住个毛公仔， 可以变下其他公仔嘛？譬如我哋毕业嗰个年头，可能好兴面包超人咁先算啦。 我系松弛熊啊， 系我哋嗰期都系咁上下咯，嗰啲公仔。 如果俾我今年毕业啊？离斗子啊，炭治郎啊，鬼灭之人 系啊系啊，我都系谂到鬼灭啦。 系啊， 今年毕业嘅人，诶冇所谓啦。不过毕业争咩公仔都唔系最重要，最紧要系影嗰张相开开心心啫。 系啊，咁啊，如果啲 DSE 考生我都想大学毕业，咁啊，你真系要俾啲心机考试啦，考翻个大学学位翻嚟咯。 系啊，加油啊！咁啊，而家知道大家都考紧试啦，我哋都有呢个打气区嘅，咁啊，大家 明天啊，系啊， 系啦，明天啦，咁啊，记得。上去留言，我哋尽量帮你读出啦。